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12月25号的下午5:0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是摄氏21度，相对湿度呢 76%。根据天文台的天气预测，其实呢这几日的天气都是会比较凉的。预计听日这个拆礼物日温度都会是比较高的。请大家留意一下，预计听日朝早的气温大概都会有成20度，最高气温咧可能会去到25度添。嗱，寻日咧就系平安夜啦，不过咧呢个平安夜咧对于香港嚟讲都几不一样啊，又或者咁讲啦，今次呢个圣诞节咧对于香港嚟讲咧都几不一样啊。喺寻晚啦，喺多个区域咧嘅商场啦，或者系街道上面啦，都有人群聚集嘅。咁当然啦，往年啦，就算系圣诞节平安夜，即系有人群聚集，亦都系寻常。但是呢昨日呢也有些人呢就是在反修例的风波之下响应网上的号召呢在不同的商场里面呢是聚集的。有些人呢就在商场里面呢是喊口号啦，或者呢是破坏了一些食肆啦，而有一些人呢就纯粹呢可能在街头上面呢聚集的。但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因为昨日呢也都是警方呢在尖沙咀和旺角一带啦都是要使用武力去驱散或者制服群众的。而在尖沙咀亦都出动了是胡椒喷雾、催泪弹和水炮车的。亦都有两名的人士分别在 Yoho Mall 和在旺角是砵兰街那里是堕楼的。有根据的资料就指出在 Yoho Mall 那里就是大概昨晚近8点啦，喺元朗嘅 Yoho Mall 啦，就话有人破坏店铺，期间咧就有警员赶到去，跟住咧就发生咗堕楼事件啦。根据咧网上嘅片段咧拍摄到咧，就一个男子咧喺商场嘅二楼奔跑，有警员咧试图咧系拦截咧就不果，然之后咧个男子咧就跌倒喺地，跟住另一个咧就手持警棍嘅警员咧就上前追捕，跟住嗰个男子就突然之间咧越过玻璃围栏咧，系跳咗落去倒卧喺中庭上面嘅。咁啊，伤者咧就其后送院。而警方嘅说法咧就系话接报咧系有暴徒闯入咗 Yoho Mall 嘅二期啦，破坏店铺。咁啊，警员咧就抵达商场嘅二楼，准备截查两名男子嘅时候咧，其中一人就突然之间逃跑。期间咧，警员咧因为正系处理疑犯，所以就未去追赶逃走的男子。期间男子遇上其他警员，警员尝试将他截停，但是就反被推跌。跟住咧就突然之间咧，嗰个男子就跨过商场嘅玻璃围栏咧，跌落去一楼嘅地面啦。嗱，咁啊，据知咧呢位嘅男子咧就系一位姓周嘅人士，先被送去博爱医院，其后咧就送咗去屯门医院。咁据知咧佢系右手骨折嘅。嗱，而另外一个咧堕楼嘅人士咧就系16岁，大概喺凌晨2:30左右啦。怀疑咧喺旺角嘅砵兰街同长沙街交界嘅餐厅嘅一楼平台咧跌落去受伤嘅。咁警方就话啦，事件之中咧包括喺天台同地面嘅警务人员冇向该名堕楼人士咧使用任何嘅武力，包括咧使用胡椒球弹、发射器等。而伤者堕楼之后咧，警方亦都容许咧现场嘅急救员啊为伤者急救，冇咧阻挠到伤者咧接受救援嘅。嗱，咁啊，寻日发生咗呢两宗事件啦，咁但系今日咧，亦都依然系有人群咧喺旺角嘅一带聚集嘅。其中喺朗豪坊咧，刚才大概4点几啦，警方亦都制服咗咧一啲嘅 人士嘅。呢两日圣诞嘅气氛，大家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讲一讲你哋嘅睇法嘅。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祖南，虽然你已经远行，但是你的遗风犹在，我们会继续尽力保育香港的自然和文化传承，将美好的香港交给下一代。超英，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留意啦。尋日喺尋晚啦，喺尖沙咀同旺角一帶咧，亦都有一啲嘅聚集嘅人群啦，包括一啲嘅示威者啦，同警方之間咧發生衝突嘅。而旺角嗰一帶咧，亦都咧係有人啦係掟咗汽油彈啦，亦都咧係旺。各嘅汇丰银行嗰度咧都俾人纵火，亦都有一个地铁站口咧系被人纵火嘅。大家点睇一连串嘅事件同埋警方所使用嘅，寻日所使用嘅即系武力同埋嘅策略部署咧？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系一个关注警权嘅组织，就系、是、民权观察嘅发言人黄浩然。黄浩然你好。 是主持人你好。 嗱，首先不如先讲一讲咧，整体上咧，寻日警方嘅部署咧，可以睇到咧，中环嗰带咧就唔系部署咗太多人，但系似乎咧主要嘅部署咧都系摆咗喺尖沙咀一带。你点睇寻日嘅状况咧？ 其实寻日我谂都系一个好重复嘅情况啦，就系即系都系有市民或者系示威者嘅聚集，然之后即系警方咧喺现场系去作出一个驱散嘅行动，而喺个驱散行动嘅时候亦都系即系使用咗大量嘅催泪弹啦。咁其实而家嗰个即系警民冲突都系一个即系持续不断发生嘅情况。我谂翻去其实除咗去即系检讨检视警方嗰个使用武力嘅问题之外咧，亦都就系我谂政府真系要出嚟用翻即系一个政治嘅方式咧，系去解决而家嗰个社会嘅争议啦。因为好明显我哋见到即系而家警民冲突其实已经系持续维持咗六个月噶啦，亦都就系你再使用更高嘅武力，除咗你会系令到更加多嘅市民或者平民系受到伤害之外，亦都系冇办法去解决即系而家嗰个社会冲突嘅问题。所以即系政府其实系有责任系去出嚟用翻一个政治嘅途径咧，系去解决而家嗰个纷争。 不如先讲一讲咧，寻日喺尖沙咀一带个情况啊，就系、是、警方嗰个部署啦。本来就有人咧申请喺尖沙咀嗰度游行噶嘛，咁其后咧就因为即系唔同嘅原因啦，因为觉得警方所发出嘅不反对通知书，佢哋所更改嘅路线同埋佢哋提出嘅一啲嘅条件咧，系觉得冇办法系维持到一个安全嘅游行咧，因而取消咗啦。但系寻日咧依然系有人咧聚集喺尖沙咀一带嘅，而警方咧大概是在九点咁上下啦，就咁松少少咧，就喺半岛酒店出边咧施放咗催泪弹嘅。但系咧，如果我哋睇翻咧系现场嘅，譬如直播片段啊，或者系报道咧，似乎嗰阵时系有一啲嘅人咧系绕出去马路，但系总体嚟讲咧，似乎都唔系话喺个道路上面有太多，即系喺马路上面唔系有太多嘅人去到聚集。咁你点睇即系警方寻日喺尖沙咀嗰一带嘅处理方法咧？ 而家我哋见到就系即系警方佢对于人群聚集咧，佢系即系相当紧张，即系即使喺现场冇一个明显嘅冲突都好咧，警方佢都即系会用一个即系催泪弹去 驅散現場嘅人，係去阻止佢哋去聚集啦。而另外亦都即係特別就係，譬如如果警方去覺得有一啲道路係俾示威者或者俾市民佔據咗部分嘅道路都好咧，佢哋都會選擇係用即係催淚彈係去驅散現場嘅人。咁呢個其實亦都即係我哋如果回想翻即係幾年前即係香或者之前即係香港。警察去處理示威嘅情況咧，其實而家我哋好明顯見到，即係警察就係用嗰個手段，無論即係使用武力嗰個方式咧，都係即係越嚟越強硬啦。亦都即係催淚彈，其實就算你喺現場冇一個衝突都好，只要佢唔想你市民聚集咧，佢都會去射呢個催淚彈。咁而呢個其實都相當擔心，就係即係好似即係以後咧，呢個催淚彈就成為即係警方一個恆常嘅驅散工具。咁啊，亦都其實即係當你警察使用過量嘅武力係去驅散示威者嘅時候咧，往往其實係會令到雙方嗰個衝突咧係會加劇咯嚇。 但系呢個可能都要即係翻去咧警方個武力使用指引喎。究竟即系寻日使用催泪弹嘅情况，系咪真系可以符合到即系使用催泪弹嗰个状态咧？ 如果我哋睇翻即系一个国际嘅人权标准咧，就系任何嘅公民咧，佢都系有权咧系喺即系进行一啲集会或者系游行嘅。而警方对于一啲即系和平嘅集会，即使佢可能喺本地法例嚟讲，佢可能未必系合法。即係我哋講一啲可能冇不反對通知書或者同不反對通知書嗰個要求唔同嘅一啲嘅集會，只要佢係大致係和平咧，警方都應該係避免咧係去使用武力咧係去將嗰啲嘅市民係去驅散嘅。咁但係即係我哋見到就係而家即使係即係一啲和平嘅集會，只要警方佢係覺得可能有一個風險，或者係佢係覺得喺現場佢哋要將嗰啲人係去驅離咧，佢哋而家其實即係都對於使用催淚彈都係即係毫無保留噶啦，咁就即係你唔肯走，佢哋就自然就會係用催淚彈。咁呢一個其實係對集會自由嚟講係一個威脅。 如果根據翻咧之前曾經即係有一啲嘅傳媒披露咗啦，就話警方咧修改咗佢哋嘅嗰個警察通例入邊有關於武力與槍械使用嘅章節咧，就應該係話遇到有頑強對抗咧就可以使用催淚劑裝置嘅。咁琴日嗰個狀態，咁可能大家要再睇再判斷啦。咁但係關於使用水炮車咧，關於使用水炮車咧，其實之前警方曾經係講過。就是说当已经出现大规模或一个大范围，或者即是警方会在已经出现大范围或者是严重公众骚扰的时候呢，才会考虑部署水炮车的。考虑的因素呢就包括严重伤亡、财产被大肆破坏，或者是通过占用主干道扰乱或者是非法堵塞交通，对公共秩序同埋又或者是公众安全呢造成重大影响。而在出动这个水炮车，即是他们叫特别用途车的时候，正式名叫特别用途车的时候，是需要获得助理处长的批准的。使用时呢都会使用最低的武力集中射向人群的下肢。那我想问，以昨日他们在大概弥敦道近清真寺一带使用水炮车那个的状况，看起上来刚才我所列举的即是那个使用指引，是不是符合到这个状态呢？ 而家水炮车嗰个问题就是我谂我哋都要考虑埋，就是嗰、那个天气嗰个温度啦，同埋佢嗰个水炮嗰个嘅力度啦。喺呢度其实而家最大问题是警察佢系冇一个公开嘅指引系俾市民系去知道佢嗰个使用嗰、那个原则咯。咁亦都就係即係你使用水炮嘅时候，即係你其中一个我哋当时都有提出嘅关注，就係你会唔会射飞一啲杂物，跟住係对现场其他嘅人係造成危险呢？而跟住另外一个问题就係 我哋見到即係警方去過去使用水炮嗰種方式咧，其實都係一種即係無差別攻擊嚟嘅，係周中嘅人咧，佢都係會係即係受到影響。咁呢個亦都就係即係水炮嗰個本身，即係呢個武器個性質就係有一個咁樣嘅問題喺度。 唔係，但係你睇尋日尖沙咀嗰個狀況咧。如果根據警方即係佢以前曾經公開講過嘅嗰個狀態，其實私用水炮車係咪一個恰妥嘅安排咧？你認為？ 我哋覺得其實即係喺示威現場，其實冇呢個需要咧，係去即係使用呢個水炮，而往往就係即係當你去提升嗰個嘅武力嘅時候咧，你就會令到雙方嗰個嘅衝突咧係會係增加。而其實琴日我哋譬如我哋睇喺旺角，其實喺早期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市民啊或者一啲示威者去係聚集去嗌口號，咁跟住都係即係當即係警民雙方係出現咗衝突嘅時候咧，跟住先至再係引起到一啲即係更加即係暴力或者係即係雙方衝突嘅場面啦。咁呢一個其實即係警方去使用，即係佢去對於人群嗰個管理或者去驅散示威者嘅時候，其實佢都應該係要採取一種避免嗰個現場環境係被進一步激化嘅態度係去處理示威活動。 嗯，好，阿黄浩然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你，拜拜。黄浩然系民权观察嘅发言人嚟嘅，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咁政府咧亦都对于寻晚嘅情况咧发出咗一份嘅声明噶。政府咧系严厉谴责有蒙面暴徒喺多个地点咧非法集结，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更加有人咧喺尖沙咀系挥动港独旗帜嘅。政府发言人就话咧，暴徒咧系破坏交通灯啦、堵路啦。破坏商场的店铺、纵火、冲击警务人员等的行为是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节日气氛，令人愤慨。警方是为了保护市民的安全，必须是严正果断执法，拘捕违法人士嘅。咁啊，警方嘅即係政府嘅发言人亦都话啦，有人喺尖沙咀咧挥动港独嘅旗帜，而政府强调咧提倡港独咧不符合基本法下嘅宪制同法律地位，不符合香港社会嘅整体同长远利益，亦都同咧国家对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咧相抵触嘅。咁政府发言人继续亦都话啦，就系面对暴徒嘅行为咧，警方为保护市民嘅安全咧，必须系严正果断执法，拘捕违法人士。电话号码187231，大家对于寻晚嘅状况有啲乜嘢嘅评议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有听众陈先生，陈生你好。 哦，你好，主持你好。 系你好，陈生。 我就系想问啫，谂住静咗几个礼拜，琴日放假，我带啲小朋友去海港城嗰度，谂住带佢行下街。 嗯。 咁有啲人出嚟示威，喺铺头度打烂啲铺头，咁样警察嚟執法，又话啲警察用暴力，但系调翻转头，佢哋。又對翻啲警察用暴力咁樣，頭先你訪問嗰位嘉賓，人權嗰位，又話警察用催淚彈又唔啱，咁用水炮車又唔啱，咁用布袋彈又唔啱，咁用乜嘢先啱咧？ 係阿陳先生，我想請問你，尋日喺海港城嗰度咧，即係行咧，大概係幾多點左右啊？你目睹嘅情況係點樣啊？ 晏昼嗰段时间啦，即系晏昼嗰段时间啦，咁就系佢啲黑衣人喺入边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跟住有啲铺头嗰啲卖贵价嘅啲铺头嗰啲都即刻已经喺橱窗度收翻晒啲嘢咯。 嗯， 跟住你我啲细路同佢谂住睇下嘢啫嘛，咁你见到咁大班人都吓亲啦，跟住有啲蒙面嗰諗係嗰啲便衣嚟嘅，跟住就同嗰班人衝突咯。咁我哋都已經即刻要揾地方入去嗰啲鋪頭，即係冇閂門嗰啲鋪頭要匿埋喺入面咯。咁點樣啫？咁你而家封結咗個户口，又要放火燒行生，又要燒匯豐， 咁唔掂㗎喎，咁即係話政治政治解決，政治解決，好似而家你港台話嗱，我只係想講埋呢樣啫，好似港台禮拜日報導嗰個新聞，話用咗啲示威者還擊，用水槍還擊，跟住警察嗰邊又話用錯字眼，咁根本而家係好多嘢無厘頭嘅，咁你根本搞唔掂㗎，所以我而家根本覺得而家香港即係。再系咁落去咧，我睇唔到有将来咯。我就想讲到呢度啫。 好多谢你，陈先生。有黄生啊，黄生你好。 系你好， 系 黄 生，你好，请讲。 其实寻日咧，特首已经拍到片咧，即系叫话平安过平安夜。但系寻日好奇怪啊，七点半后新闻咧之后，即系其他电视台冇得无线电视有，个新闻个台咧啊。一哥鄧炳強突然間走埋去個咪兜度鬧，又話以前香港個罪案率好低啊，呢半年啊又增加到4%啊！喂，你喺度鬧人啊，大佬，係跟住又話治安差咗，就係因為啲人啊點樣點點，你可以上睇翻㗎，即係七點半新聞。 你講下鄧炳強去巡視尖沙咀嗰個狀態嚇，多謝曬你啊，黃先生。咁啊，尋日嘅狀態大家點睇咧？打嚟187231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网民发起下午到多区商场聚集，其中在旺角，防暴警员在朗豪坊对出行人路施放胡椒喷雾，制服和带走最少一人。下午大约5:00，一个男子怀疑同防暴警员口角，警方施放胡椒喷雾驱赶。那个男子反抗，并且用手拍向警员，之后被制服，双手绑上索带。一批着黑衫同戴口罩的人，大约4:00起到朗豪坊中庭聚集，之后在商场游走，高叫口号。大批防暴警员在商场外戒备，截查多人。有市民响应网上发起的行动，在不同地点聚集，其中在铜锣湾时代广场，有人群叫口号。部分人穿着雪人、圣诞鹿等的派对服饰，之后随即离开，前往摩利神山道附近。下午4:多，大约40个戴上口罩的市民，跟随揸住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人士，到商场各层游走，并且高呼口号。两个南韩籍的钟表商人，今个月中在尖沙咀金巴利道被人埋伏袭击。抢去一个装有12只名表的随身袋，估计损失大约93万元。三个男子涉嫌抢劫被捕，其中两人被控抢劫和串谋抢劫罪，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分别在今个月14和23号在新田和葵涌拘捕三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8至26岁，当中一人为学生。警方说其中一个疑犯认识两个受害的商人，并且有生意往来，相信是有组织犯案，不排除有更加多人涉案。至于疑犯的背景和赃物去向仍然在调查。1916岁的青年凌晨2:30左右怀疑在旺角砵兰街和长沙街交界的餐厅一楼平台堕下受伤。警方表示，事件中包括在天台和地面的警务人员没有向该名堕楼的人士使用任何武力，包括使用胡椒球弹、发射器等。伤者堕下之后，警方容许现场急救员为伤者急救，没有阻挠伤者接受救援。警方在社交专业表示，凌晨2:00过后见到有可疑人士进入一间食肆，于是进入店铺调查。虽然作多次的警告，但一个店铺职员仍然故意阻挡警方进入执法，因此以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罪拘捕，另外以非法集结罪、盗窃罪和未能出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分别拘捕两个男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听日能见度较低，早上气温大约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稍后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7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同有雨。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接近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提提揸车嘅朋友啦，由于油尖旺区咧有部分交通灯损毁，未能正常运作，咁揸车嘅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而喺港岛方面，为咗配合公检会啦。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是实施行人专用区。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街至宽罪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喝了酒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7月31号，后果自负。 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宣传片展示防暴演练画面。 后果自负，后果自负。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19声音档案选举。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喂，又到圣诞，又点只得圣诞歌啊？ 今个晚上就让优美嘅古典乐章成为佳节嘅主旋律。 电视节目《女性的篇章》克拉拉舒曼音乐会，为纪念作曲家舒曼嘅外妻克拉拉舒曼诞生200周年，香港钢琴家吴美乐联同知名嘅大小提琴家合奏出一首首克拉拉悦耳嘅室乐创作。 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1啦。刚才咧有两位听众啊讲到寻日嘅状况啦，不过咧都有少少资料咧想补充翻嘅。第一位嘅听众咧，佢就话佢寻日系晏昼时分咧喺海港城话见到有人咧喺海港城入边示威同埋破坏商铺嘅。不过咧，如果我哋睇翻相关嘅资料啦，嗱，寻日咧大概系应该咧喺差唔多六。点接近即系六点嘅时候啦吓，咁咧其实就已经系有警员咧系喺海港城外边咧驻守嘅，有传媒报道就话嗰阵时大概有近20个嘅防暴警员咧，包括系旗手啦喺海港城外驻守，咁然之后咧传媒系发觉即系有人群喺海港城聚集咧，根据个报道咧就应该系差唔多接近7点嘅时候，6点前接近7点咧，就海港城入边咧系有商铺落闸，亦都有少量咧戴口罩同埋着黑衣嘅人士咧喺各层聚集噶。咁亦都咧系开始有一啲嘅市民喺嗰度聚集咧，就嗌口号啦。咁然之后咧就大概应该系7点半左右啦，就有示威者喺商场入边咧，海港城嘅商场入边咧发现变 衣警员，于是呢就有大批人呢是未除的。咁跟住大概呢是到应该呢差唔多是接近即係八点松啲左右啦。咁防暴警员呢就喺海港城入面呢是喷胡椒喷雾呢制服多人嘅。咁我哋就即係暂时未见到嗰度是话即係晏昼开始呢已经有事发生。咁至于呢另一位嘅听众呢就话警务处长邓炳强呢喺尖沙咀去巡视嘅时候呢就只係得其中一间嘅电视台就无线电视呢有麦兜喺度。不过呢如果我哋睇返相关嘅资料呢其实嗰陣时就几个嘅多间嘅传媒呢都係有喺嗰度呢係播出相关嘅情况嘅有少少补充。嗱咁跟住呢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呢就係元朗后任区议员张秀贤。张秀贤你好。 你好， 同我哋讲讲咧，寻日喺 Yoho Mall 嗰度咧发生嘅情况啊，你所睇到嘅 Yoho Mall 大概寻日系咩时间开始有人群聚集嘅？ 其实咧， 系张秀贤， 你听唔听到？ 听到，系 寻日大概都七点钟啦，咁就喺Yoho Mall 嘅中庭商场嘅中庭入边咧。就有人聚集嘅，咁就去到大約七點零鐘、七點半鐘左右咧，咁佢哋就開始去到一啲餐廳啦，咁就去圍住佢啦。咁發生衝突嘅地方就是新元朗中心個商場嚟嘅，即係佢第嗰、那個嘅 Yoho Mall 嘅第二期啦。咁一開始聚集就係第一期啦。咁琴日發生墮樓事件都係第二期嘅。咁以我所知咧，就係、是、有一啲嘅人咧就去拍打嗰個嘅怨氣。就試個玻璃啦，即係嗰而家就封咗木板噶啦，即係尋日都封咗木板嘅，咁佢拍打個木板啦，咁後來十分鐘之後咧，咁就有防暴到場，咁咪拉人， 係， 咁啊大家見到尋日有個十六歲嘅少年就跌咗落樓，其實就係因為佢、我見住咧就佢係俾防暴追住咗，咁我諗佢應該係揾唔到條路。因為前面都有防暴喺度追住佢，咁所以佢就即係咁樣就一躍而下，即係我見到佢就爬咗上欄，跟住跳咗落去。 係，即係你睇到嗰個嘅情況發生嘅經過嘅。 係，因為我都真係喺嗰層見住啊。 係。應該就是可能是想逃避警方的追捕，所以就跌咗落 去。係啊。 咁跟住嗰個情況係點樣呢？ 跟住就大家圍住嗰個嘅少年啦，因為受傷，咁就其實嗰陣時啲防暴警察都有俾 first aid 去救佢嘅，因為其實嗰陣時佢都喺嗌痛啦，其實佢喐唔到啦。咁但係嗰陣時都急救，即係有護士啦，有一位應該喺領大做職員嘅人咧，就幫手去協助。咁我都幫手睇睇個情況。咁但係嗰個其實大概 run 十零分鐘左右咧，其實救護車都送咗佢入醫院㗎啦。咁之後就到另外一邊，即係去翻一期嗰邊又發生嘅衝突，咁啊又拉咗幾個啦。咁啊 ，total 應該拉咗十幾個左右嘅。 係嚇，整體個情況混唔混亂啊？ 其實你如果應該係對比嗱，因為我哋啱啱廿一號咧，其實有啲衝突嘅，有啲小衝突嘅。咁對比廿一號嚟講咧，琴日係相對比較混亂嘅，但係因為比較下海港城啊、朗豪坊啊等等商場啊，其實我哋嗰邊反而係最即係反而係最靜嗰個嚟㗎。 係嚇，即係所謂最靜嗰、那個，即係話其實嗰個人嘅聚集，即係唔算係非常之多，係咪？ 唔算好多，但係防暴入咗嚟之後就比較多啦，本身就比較少嘅。咁就話嗰個衝突場面又冇咁激烈嘅，佢呢個係真嘅。 係啊，你事後係咪都有去睇過嗰一位嘅人士嘅狀況啊？據你了解，佢而家點樣咧？ 我哋有其他區議會嘅候任議員去咗啦，咁啊李俊威議員啊，徐春威兩位候任議員都喺度啦，就關耀新啦。咁佢哋都琴日睇住就係轉咗上普通病房啦，基本上。佢係骨折，出去右手骨折同埋脊椎有少少骨折啦。咁其實佢就冇落出血啦，冇撞到頭啦。咁嘅情況穩定嘅。咁但係以我所知就未落到口供，因為個情況都即係佢唔係算係好清醒嘅狀態， 所以就至於六口供的地方都未做到的。 嗯，明白。好啊，张秀贤，唔该晒你同我哋讲寻日嘅状况，麻烦晒。啊，张秀贤系元朗嘅后任区议员嘅。补充一下啦，嗰一位嘅男子咧，即系喺 Yoho Mall 堕楼嗰一位嘅男子咧，警方就其后表示咧。佢係涉嫌襲警被捕，正調查咧，佢係咪涉及其他嘅罪行嘅？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有啲乜嘢嘅評議咧？打嚟傾下。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哦哦哦 ！Merry Christmas,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今日圣诞节，大家好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圣诞老人嘅个 ho ho ho 喺英文里面我点写咧？通常咧就系 ho ho ho 嘅。OK， 呢个系圣诞老人嘅笑声，通常都系咁样讲噶啦。咁啊，而其他人嘅笑声咧，通常系正常哈哈哈 ，HAHA 啦，呢个大家都清楚啦。另外咧 ，HEHE 咧，亦都系有人系会咁写嘅。咁呢个就系少少类似嘻嘻咁嘅声啦吓。咁啊，另外讲开我哋唔同嘅笑法啦。另外有一个咧，萧叔最中意嘅。咁呢个咧就串俾大家听先，就系 MUAHAHAHAHA。咁个笑声咧就系、哇啊啊啊啊咁样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是187231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新民党的立法会议员，亦都是立法会的保安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容海恩。容海恩你好。 Hello， 你好。 容海恩，为什么看昨日警方在、就是、平安夜里面的一些執法行动呢、特别是在尖沙咀和旺角一带的執法行动呢？ 昨天看到個情況其實都很緊要的，因為即係好多示威者都係即係繼續啦，即係用暴力啊、去燃燒啊，或者係破壞一啲嘅設施啦，包括咗係銀行啊咁樣。咁見到嘅暴力情況其實完全係冇改善到，即係可能佢哋係故意咁做、但我覺得佢哋而家嘅焦點係真係破壞設施咯，即係完全係同市民對着幹咯。就對佢哋所講嘅，如果佢哋話係要有任何訴求嘅，你如果繼續係咪破壞呢啲設施，其實幫唔幫到件事，做唔做到佢哋想達到嘅目的咧？如果佢哋呢幾個月一路都係咁樣繼續做破壞，但係完全係達到唔到目的嘅，咁如果繼續做嚟，其實係為咩？我覺得係對替同市民對著幹咯。而家 我諗咧係其實係咪可以分開兩個地點咧嚟討論咧？首先咧，你譬如你頭先所講嘅一啲係破壞設施啦，或者係放火啦，或者係噴漆咧，主要就係發生喺旺角一帶嘅。咁的而且確係有交通燈被破壞啦，破壞嘅交通燈嘅數目都多嘅。咁另外亦都有匯豐銀行係被人即係掟汽油彈啦，都是縱火啦，有地鐵站口都被人縱火啦，咁跟住恒生銀行嗰度亦都被人死咗大字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睇翻尖沙咀啦，警方喺嗰度咧出動咗催淚彈啦，同埋咧要出動埋水炮車。但係相對嚟講咧，頭先我所講嘅破壞公共設施啊，或者係即係縱火啊等等行為咧，似乎係冇喺尖沙咀出現，但係警方都係用催淚彈去驅散人群。咁你又點評議咧？ 睇到嘅情況係咁樣，即係尖沙咀嗰度係有好多人就響應咗網上號召噶嘛，即係突然間響嗰度湧咗好多人喺度，跟住就發生咗警民衝突。咁當然，如果你係一大班人喺度，係影響到社區嘅安危嘅話，即係我覺得警察出動係無可厚非，佢哋一定要響嗰度。你冇理由，如果係咁大班示威人士響嗰度聚集嘅，而警方屢勸不聽。 聽，即係勸勸咗佢哋，喂驅散啊，你唔好再聚人啊，或者你唔好再喺度做一啲非法嘅一啲聚會咁樣。咁佢一定要散嘅，但係就係屢勸不聽，咁警察先至要放催淚彈或者要驅散佢哋去利用水炮車。不過我覺得點解即係你而家係影響緊成個社區嘅運作？如果你係冇任何嘅一啲理由係去聚集嘅，或者冇攞到一啲許可係可以俾你聚集嘅，而你係影響緊社會嘅，咁點解又容許你咁樣做呢？ 其實容海恩喺聖誕節之前咧嗰個嘅警方記者會咧，我記得曾經亦都有傳媒問過嘅。由於警方喺平安夜當晚咧喺尖沙咀嘅封路就唔係好多嘅啫，即係主要其實應該係因為九龍公園一帶嘅啫。咁但係其他地方咧就冇封路。咁其實呢個情況咧亦都同以往聖誕節咧嘅時候比較喺尖沙咀一帶大幅封路咧，係有所不同嘅，因為就都預計比較多市民會上街去慶祝聖誕啦，咁同埋咧亦都會比較多市民咧上街去欣賞燈飾啦。咁嗰陣時都已經有傳媒就問到噶啦，喂，咁會唔會咧就係你冇封路嘅地方咧就有人群隊大量聚集咧，而話佢哋非法集結咧？咁當時警方就似乎冇去具體去回應到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如果睇翻尋日嗰個嘅情況，人係的而且確係多嘅噃，咁而警方就因為人多而出動到催淚彈，跟住亦都要出動到水炮車。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呢個狀況呢？係唔係有人群聚集？哪管佢哋究竟當時咧有冇做一啲即係集體嘅行為，都要做一啲嘅行動作出驅散呢？ 嗱，睇翻個情況，即係你話半島酒店喺彌敦道嘅情況，其實當日即係琴晚，唔單止係有人聚集，係仲有人有市民掟雜物，令到警員受傷。 有掟水樽啦嚇。 係啦係啦，雜物啦，唔知乜嘢啦，即係有個雜物啦，我哋睇電視睇唔得曬，或者係大家都你話水樽都係一啲雜物啦。咁令到警員受傷，亦都可能會有機會令到其他市民受傷。咁如果你話有一個暴力喺度，產生咗，咁警察有一啲嘅措施，去回應翻，我覺得真係冇辦法，真係我如果你話哦，當日之前一日警方話唔需要咁多警力嘅，話亦都唔需要咁多封路，但係如果當你見到有情況發生嘅話，咁係唔係應該有相應嘅武力去制止翻呢啲行為呢？咁點解當日會有人喺度掟嘢？即係琴日會有人掟嘢，會有呢啲咁嘅問題發生？係咪有啲人喺度挑釁警方呢？即係真係，我覺得而家嘅情況，你好難話哦。係咪一有市民聚集就唔應該叫警方嚟咁樣？我諗已經係超越咗呢個情況㗎啦。即係大家都知道，你預計咗市民或者示威者，如果你係號召得一班人去嗰度聚集嘅，佢哋一定係等一啲事情發生咯，即係佢哋都係可能預計到係會有暴力嘅情況發生咯。 不過係咪亦都要考慮咧嗰個使用武力嘅一個相對性嘅問題啊？嗱，當然咧係有人向警方嗰度掟水樽嘅，即係一啲嘅電視片段亦都睇到嘅。但係呢個係咪使用催淚彈去驅散係咪一個相應嘅武力呢？ 我諗要睇翻當時情況啦，即係當時如果警方係覺得有咁嘅需要嘅，即係當然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我亦都唔可以喺度評論話，有幾多人聚集先係應該用水炮車，幾多人聚集先用催淚煙咁樣。但係我諗當時嘅情況係難以控制嘅，即係因為你人數咁眾多，亦都有人使用武力。咁我覺得你警察可以做嘅亦都唔多嘅啫。當日琴日亦都有人用雷射槍指向警員，咁一眾嘅呢啲嘅暴力挑釁行為，咁我覺得警方去使用呢啲一啲相應上嘅武力係適當咯。 水炮車咧，水炮車個使用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呢？因為如果根據翻即係之前警方嘅說法咧，譬如曾經公開交代過嘅，譬如係有大規模嘅堵路啊，或者係破壞咧等等嘅情況，佢哋就會出動水炮車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尋晚嘅片段咧，似乎佢使用水炮車嘅時候咧，喺彌敦道一帶咧都未見好似以往咁樣咧咁多人。你又點理解咧？ 嗱，咁我即係我冇全部親身經歷曬及全部事，我都係經過電視機一齊同大家一齊睇到個情況。咁即係睇翻警方佢哋所講係真係當晚，即係琴晚有人堵路，有人堵路嘅情況。咁佢嗰陣時係有水炮車喺嗰度巡邏。咁我覺得如果佢覺得係相應係覺得適當嘅，亦都係可以做到佢覺得話驅散人群嘅一個作用嘅話，咁我覺得出動水炮車亦都係無可厚非嘅。 嗯，另外容海欣，你點睇警方喺啲商場入邊咧嘅一啲嘅部署啊？嗱，當然亦都有唔少嘅人士咧會喺商場入邊聚集啦，有啲係嗌口號啦，有啲咧就真係有破壞商店嘅行為啦。不過亦都有啲情況咧，就係佢哋只係聚集就未有破壞商店嘅時候咧，就警方已經係採取咗一啲嘅行動咧去驅。散嗰啲嘅人士嘅，亦都见到咧，有一啲嘅便衣警员喺度系负责即系入边嘅一啲嘅防御啦。但系似乎咧，人群对于有防暴警有呢个便衣警察喺度，可能系因为唔知佢哋嘅身份咧，反而可能系出现咗一啲嘅即系更加一啲嘅冲突啊，或者系猜疑嘅时候，咁你又点睇警方呢个部署咧？ 你真係好難咁樣一概咁樣講警方嘅部署當時係點樣做，即係我哋亦都係在旁分析，當時可能有人向警員指罵，有警員叫嗰啲示威者會唔會係你哋攞身份證啊，查身份證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你要翻去個主體度，你一大班人響個商場嗰度聚集。或者係佢哋所講嘅和你 shop 咁樣，即係同你一齊行街咁樣。當然，如果你係冇作為任何滋擾嘅，咁當然係應該冇問題啦。你又行，你又唔係聚集，你一路行咁樣。但係如果佢哋當時亦都係已經聚集咗，又令到可能會令到附近嘅市民覺得受恐嘅，咁我覺得警方介入其實真係正常嘅、哦，即係需要有警方介入嘅、哦。但係而家你話會唔會係令到有警民衝突咁？但係當中會唔會係已經有人喺度作出挑釁？又有人喺度鬧警察啊？話佢哋黑警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你要睇翻當時情況，究竟係咪有人作出一啲人身嘅挑釁咯？ 明白。總體而言，因為嚟緊咧都仲今日就係聖誕夜啦，咁啊聽日就係拆禮物日啦，咁而跟住亦都有大除夕嘅。你點睇往後嘅情況咧？究竟應該點樣解決今次呢個風波或者問題咧？ 即係我諗唔同嘅市民都收到佢哋上網號召啦，即係叫啲人繼續喺唔同十八區嘅商場去進行一啲嘅活動啦，即係今日好、聽日好或者除夕好，都係已經有呢啲咁嘅活動。即係我始終覺得你而家呼籲市民咁樣行出嚟，或者最終會演變成為衝突，最終受害嘅係邊個咯？即係我唔覺得而家你話號召啲人。是幫緊香港向前行，是幫我哋香港經濟。你而家正正就是打擊緊我哋香港嘅旅遊業。而家我哋已經話跌咗差唔多四成嘅旅客已經冇人肯嚟香港啦。我哋自己亦都唔敢出去買嘢，即係見到啲人，十八區嘅商場都倒曬咯，有示威者，有黑衣人喺度衝嚟衝去，或者著住聖誕裝咁樣陪你 shop 咁樣，其實驚喎一般市民。即係我唔覺得咁樣係幫到件事，或者係你逼到政府做啲咩咯？你除咗係同市民對著幹，令到我哋生活喺惶恐之中，我唔覺得係真係你所講嘅訴求有任何一樣可以達到咯。 明白，唔该晒你啊，容海欣，麻烦晒。容海欣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有施女士喺度，施女士。 系你好啊！ 你好，系施女士，请讲。 我都想讲翻咧，都回应翻啊，容海欣啦。咁我其实咧就即系我想讲第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好多时睇电视咧系即系未必系睇到实货。我琴晚系有亲身经历嘅，咁我就同我啲屋企人啦，就喺星光即系喺尖东嗰边一路星光大道一路海婆潭嘅。咁其实就好平静嘅。 大概几点到啊？ 大概嗰個時間應該就係八點零、九點零嗰啲時間開始行，咁就現場即係葵老扶有好普平靜嘅冇嘢嘅星光大道，咁我去到收士巴黎道，咁啊見到就即係嗰個即係對出藝術館對出嗰度啦，咁就見到布房啦，就喺曬半島一帶嗰度好多嘅，咁其實嗰時即係大家市民都係企喺度圍觀，咁現場嚟講咧，即係見到就係即係當然啦，即係 去大量嘅防暴出現啦，就令到現場嘅即係氣氛啦係高漲嘅。咁、當時其實即係都會可能有即係有啲叫罵啦，咁但係其實就見唔到咧，即係所謂嘅話係有做堵路啊，或者係有嗰啲縱火，其實係冇嘅，即係現場係圍觀嘅係多。咁啊即係咁當我喺個現場就係好唔明白，就係即係當我過離開咗呢度嘅時候咧，咁就即係見到就即係有好多催淚彈啦。咁其實即係我想反映一樣嘢咧，其實就係喺現場咧，市民係冇乜係挑釁佢哋噶。 但係咪有啲叫罵嘅狀態？ 叫罵當然有啦，因為其實你會見到其實琴日係一個街節咯。咁我其實真係好唔明白點解喺條街度你要咁多防暴係無理嘅，即係我唔知佢咩原因要喺度布防，係當時嘅環境咧，係嗰條馬路度咧係有車來往嘅，咁問題就係、是，佢哋係隔住喺條馬路有好多車，咁然之後佢哋就用佢哋嗰啲好強而有力嘅視，即係嗰啲射燈啦，不停喺度照射對面。即係其實有時如果你講個挑釁咧，唔係單方便咯。即係如果你警察，即係你喺你個執法勤裏面，你冇做呢啲嘢嘅，你唔會令到在場啲市民嘅情緒咧係咁激動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啲嘢係唔可以淨係話係市民做過啲乜，其實你見到係大家都係即係呢個係感受呢個自由氣氛。咁首先係 一個雙方嘅挑釁啦，可能 係我覺得就係佢係好。我覺得係好莫名其妙地咯，咁、其實真係我真係唔明白係為乜嘢要喺度布防，真係好平靜。咁跟住落去，大家嘅畫面都見到啦。咁所以其實有時我覺得去到事情發生到今日咧，唔好再講話即係你可能會好多指罵啊，點解呢啲示威者會做咁多嘢？ 但係大家都要考慮到雙方嗰陣時嘅狀態啦。多謝曬你，先女士。 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法醫研究所。越了解自己，越懂得睇清楚事物嘅本质，还是我哋恐怕知道事实嘅真相，宁愿唔去了解自己。喺呢个没有真实，只有现实嘅年代，寻求真相系需要无比嘅勇气。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今晚床前明月光。 当我感到攰嘅时候，会喺屋企听下收音机，静静咁坐喺度，心无杂念，好好咁俾自己沉淀同埋放空一下。又或者会同屋企人讲下笑，咁样就已经足够啦。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我梁咏琪会同埋刘伟恒、梁礼勤、何铿喺手下留情，帮助你哋放松放空，同你哋一起过一个平安嘅圣诞。 我入大学嘅时候，千个中五嘅学生，只有四个入咗大学。而家大部分都系啦。你食咁咩落去咧，你就会变成乜嘢噶？食水果咧，你就好温柔敦厚噶。 佢系环保先锋、生命导师，长哥周少祥博士。 而家香港每一个人唔好将对方当做敌人咯，因为我唔认同你做嘅嘢，但系我爱你。讲真啦，五十年之后、一百年之后，仲有乜啦？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我哋想为大家将过去半年香港发生嘅一个嘅事件咧，做一个少少嘅总结同埋讨论。由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触发嘅大规模嘅示威浪潮咧，如果由六月开始数起，到而家咧已经系半年有多啦。嗱，呢场嘅浪潮咧，其实好多个点咧都可以话系颠覆咗香港社会过去长时间以嚟嘅一啲嘅认知同埋概念嘅。嗱，例如对比起嚟，喺2003年有50万人上街，今次咧几次嘅游行嘅人数都远远超过呢一个数字，但系咧就未见政府好似以往一样啦，喺短时间之内咧做出一啲能够平息市民不满嘅回应。反之咧，双方嘅对抗系越趋激烈噶。嗱，又对比起2014年嘅占领事件啦，九二八当日咧。 警方使用了87枚的催泪弹，已经是令到社会哗然。但是今次呢，警方使用的催泪弹的数目已经达到16000发，橡胶弹、布袋弹、海绵弹亦都是频频出动，加上实弹使用弹药的总数量是差不多近30000的。同样当年催泪弹呢是驱散到群众，今次呢是散咗油聚，或者是索性用碟啦，甚至是其他的方法呢冚熄啲催泪弹。当2014年喺龙和道嘅冲击事件，示威者掘砖啦，公众已经觉得呢哇相当之激烈嘅行为啦。今次呢就是不断升级，投掷咗数量都相当之唔少嘅汽油弹。至于呢由6月9号至今呢拘捕咗嘅人数呢是成6000几啦。由11岁到80几岁都有，900几人呢是18岁以下，人数之多，年纪之轻，年龄分布之广呢亦都是令人意外。咁究竟呢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今次事件呢对于我哋过去一啲固有嘅一啲嘅认知或者睇法嘅冲击呢？咁所以今日呢我哋又请嚟三位嘉宾啦，同我哋讨论一下呢一个主题㗎。包括咗呢就係资深公共事务顾问卢子健，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就係资深大律师亦都有担任公职嘅李律人，你好。 你好你好。 仲有一位呢就係中大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副主任黄伟豪，你好。 嘿、hey, 大家好。 咁啊头先我大概简介咗即係依过去半年以嚟嘅情况啦。但係呢去到今时今日嘅地步呢，中间其实发生咗好多事嘅。你哋几位会觉得呢有啲乜嘢嘅事件呢係成个半年以嚟嘅一啲相当嘅关键位甚至係转捩点，导致到出现咗而家咁样嘅局面，或者係同你以往嘅认知係完全不同呢？黄伟豪不如先讲。 我想头先主持人都提到啦，其中一样嘢成个运动系完唔到呢，其实个政府嘅责任好大。咁所以如果你俾我揾一啲关键成个运动嘅事件呢，我起码有两样我系諗到系好深刻嘅。第一样嘢就系我哋记返起呢成个运动其实6月9号嘅时候已经有一个过100000人嘅示威。即系大家都预咗系政府，即系睇返0371嘅事件，咁政府一定会撤回啦，即系你多一倍嘅人上街。咁但是当日发生了的事呢，是政府好像如果没有记错夜晚都未行完，差不多11点几就已经说我们会照上立法会的二读的、我们六一二会去的。咁所以那样东西就已经是令我觉得整个政府处理问题啊危机的方式呢好像有个很革命性啊好断层式的转变。咁所以这样东西是令我很惊讶，亦都是你会见到它不断是令到即是有些人讲法就是火上加油啦，做很多样东西其实即係好強硬啦，令到成件事件即係示威者即係揾唔到下台阶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係令我好深刻嘅，就係成個政府好似一開局咧，就已經俾你覺得咧，其實佢係唔會退噶啦，即係霸王硬上弓嘅。呢一樣係其中一樣啦。另一樣嘢咧，我覺得就係關民間事嘅，就係嗰、那個元朗嗰個721嗰個事件，因為好多時咧，你會見到今次成個運動咧，就係一個民意嘅大結合，即係由和勇嘅大結合啦，即係和平啊嘅示威者啦，同埋勇武嘅示威者啦，同埋成個民意係同以前好唔同嘅，即係雖然雨傘咧，你會見到咧，大概都係40%真係好黃嘅，咁中間有一扎人，咁但係經歷過721事件之後咧，因為係一個無差別式嘅即係對市民嘅襲擊啦，令到好多市民都覺得，咦？好似喺成場運動裏面呢，其實真係冇中間嘅，即係你如果你支持政府呢，其實就會可能係同埋嗰啲黑社會啊，或者即係嗰啲襲擊人士一樣嘅，咁所以大家要企埋一齊團結一致，喺呢場運動呢係唔可以即係割席嘅。咁所以721我覺得亦都係一個轉捩點，係令到民意上面呢，即係傳統嘅和理非啊，或者覺得佢置身事外的市民呢，係亦都係參與咗呢場運動，覺得自己係一個明明嘅共同體嘅。 嗯，卢子健呢？ 其实我的睇法同阿黄伟豪都相若嘅。我觉得喺呢半年几咧，系六月、七月嗰两个星期几关键，令到好多市民嘅睇法都差唔多定咗型嘅。一个就系六月九号到六月十六号，一个咧就七月十四号到七月廿一号。就六月九号到六月十六号咧，咁六月九号先阿黄伟豪讲咗，或者补充翻，反而就系话，喺十号、十一号即系立法会开会前夕咧。唔單止政府堅持繼續去通過嗰條條例嘅修訂啦，仲將立法會周邊咧差唔多要變得戒嚴咁。 見到後生仔又守，見到黑衣人又守，其實那個都幾挑動民憤嘅，令到六一二相當大量嘅市民咧就衝向個立法會，而最後因為六一二嗰個衝擊同埋嗰個對抗咧，係令到立法會開唔成，就個條例過唔到。但係與此同時咧，警方用嘅武力咧，令到大量喺立法會周邊嘅和理非示威群眾咧，受到人生一次極大嘅即係叫驚嚇或者傷害。我諗嗰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因為都好多人後尾都係用住嗰個星期發生嘅事睇到，就係話係政府你教識我和平示威係冇用嘅。呢句説話咧到而家仲好多人都係作為一個差唔多係好重要嘅教訓。第二個星期咧，七月十四號、七月廿號，點解十四號我都會講一講嘅？七月十四號嗰個印象深刻咧，就是、因為係我第一次有印象係警方走去商場執法。新城市廣場咧就一班防暴警員衝入去同市民對打。呢、這個差唔多係我自己嘅記憶中咧，係未見過咁嘅情景嘅，即係街頭示威抗議就都試過，但喺商場裏邊咁樣好多一般嘅市民啱食完飯啊，行完街啊。甚至有一張在網上瘋傳的圖，一位女士穿著裙買緊嘢，高踭鞋跳過啲血跡嚟去，即係翻屋企，可能係咁樣。嗰、那個我諗對市民印象好深刻。點解嗰個執法情況會去到咁嘅地步呢？但反個轉頭咧，去到七二一咧，就因為元朗發生嘅事咧，冇咗警方執法。而七二一多人嗰個係點樣記？因為七二一係民陣一個遊行嚟嘅，但嗰次都係好奇怪地咧。警方是不准民陣用中區或者是金鐘附近作為一個終點，要在盧鴨道就作為終點，一個很畸形的一個遊行，都是去盧鴨道，其實是沒有人來的，全部大家就沿著軒尼斯道呢繼續向金鐘道行。其實呢都是另一個、經驗，就是說呢其實如果政府對和平示威有這麼多限制呢，我們都不需要守法，即反正你俾我合法嘅活動咧，係咁多限制，令到我無從去發表意見咧，我咪用非法嘅方法嚟去繼續進行我哋抗議活動咧。咁所以我相信咧，嗰日都好多人參與非法集結嘅，不過冇人拉咁解嘅啫。即係如果真係要嚴格起訴咧，而家應該唔係拉六千幾人，起碼應該二萬計咯。咁所以嗰兩個星期對我嚟講咧，我覺得係成個運動呢兩個星期已經將後尾發生嘅好多事咧，係定咗個框架落嚟。 你兩人咧？ 其實頭先教授同博士都講咗好多政治嘅分析，我燕平你一開始嘅時候亦都做咗一啲回顧，我一路喺度聽嘅時候都好似翻翻去過往呢六個月嘅生活嘅種種啊！呢六個月真係都幾難過啊！喺香港咁多年都未曾試過咁樣嘅六個月啊！或者個人啲啦，個人感受一啲，唔敢做咁多分析，個人感受一啲。我係一個法律人。我好記得六月呢件事情開始嘅時候，或者係温度升到一定程度嘅時候，其實六月我係喺法庭度打緊官司嘅，日日都要上日日咧就朝頭早十點開庭，就到四點半，甚至更晏少少先至嘅完結。我記得有一日四點半完結咗，換咗衫，我哋大律師要換衫啊，行出嚟嘅時候好恭備。之後每一日仲要再翻庭嘅時候，個感覺好超現實嘅。每一日咧就好似覺得社會發生緊一啲嘢，但我咧就上法庭咧就處理一個好窄嘅一個個案，只係涉及好特定嘅某一啲當事人。咁我嗰陣時已經開始感覺到一個好個人，但感覺到一個好大嘅感覺、就是，就係其實成件事對法治會有啲咩影響咧？因為你。我嗰一刻咧係好深刻地感覺到法治其實係處理一啲個別事件，處理一啲特定事件就比較有經驗，比較適合。但係處理一啲大型事件，唔係一個完全嘅答案嚟嘅。咁事情亦都的確喺六個月一路發生落去，我就驚再一次，我個人嘅感受就係，我每一次見到法庭或者法治被捲入去呢件事件嘅時候咧，我都好擔心，因為係法治係我哋基石，係我哋嘅底線，但係只係我哋嘅底線嚟嘅啫，法治係唔可能解決所有嘅嘢。咁所以我每一次見到無論係因為一個個案，我跟住有一個好深嘅印象，就係有一次這個有人要提堂啦，即係比較早期嘅一次七月到嘅時候有一次提堂， 咁啲人已經去違法院嗱，咁嗰次其實唔係去有心去違法院嘅，嗰次咧係好多嘅示威人士去聲援嗰位被提堂嘅人士，但係嗰人數已經大到從法院或者從執法嘅角度，唯有被視之為哦，你嚟違法院，因為你實在太多人啊嘛。咁而且係多嗰陣嗰次係多到個金鐘咁啊，法院喺我公司隔離嘅，喺呢個法院就喺呢個政府合署，然後隔離就係高等法院，咁然後就大埔廣場係已經塞住咗成個金鐘噶啦。咁我已經坐喺度諗，咁點處理咧？即係我成個法治嘅呢個制度點樣處理一啲咁樣程度嘅事件咧？嗱，咁啊，其實到最尾咧都係得一個方法嘅。如果從法治嘅角度，就係我唯有唔顧及大型嗰個事件，因為法治嘅處理手法，而家你呢個一定要去保證嘅手法。如果唔係，就連法治都冇埋嘅，就係你擺一個個案出嚟，法治就去處理嗰個個案。如果你要求法治去處理埋個案以外嘅嘢咧，咁你其實就係、是喪失咗我哋嘅一個法治最核心嘅精神嘅，就係、是。我是以事論事的，咁呢件事擺上嚟，框架係咁大就咁大嘅啫。我畫咗呢個框架，我淨係處理框架入面嘅嘢。框架以外嘅嘢有幾重要都好，都唔係我處理到嘅嘢咯。咁但係呢樣嘢咁再行落去，我哋又見到喺呢、這個六個月嘅情況之下，無論係立法，無論係跟住出現嘅種種嘅禁制令，跟住出現嘅呢、這個司法覆核。等等，我哋都一次又一次地見到，其實我哋唔可以淨係靠呢條底線去面對呢個咁大型嘅問題咯。 李律人剛才嘅説法咧，如果或者我咁樣形容、就是，就係其實法治只係處理到一個點，但係就我哋去唔到一個面，亦都去唔到一條線。咁如果我哋翻去頭先問大家嗰個嘅一啲關鍵事件或者轉捩點嘅問題。亦都可能係翻去我最開初嘅問題啦。嗱，其實頭先大家係數咗嘅，今次發生嘅情況咧，同我哋以往嘅好多嘅認知咧都唔同。特別係啊，盧子健同埋啊黃偉豪，你哋提到咧政府嘅處理手法咧，同以往都相當之唔同。咁當然即係大家亦都係大惑不解啦，因為無論喺過去。特区政府依咁多年以嚟，乃至到即系我哋喺英国嘅统治之下以嚟，其实都唔会系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去处理咧咁大嘅一啲嘅民意嘅反弹嘅。咁你哋睇点解会系咁咧？即系有啲乜嘢令到系政府似乎系同我哋过往嘅处理认知手法系不同？偏離咗咧，導致到今時今日嘅局面咧。盧子健， 嗱，英國同仲管治緊嘅時候，同回歸之後，我咪好唔同嘅。 嗯， 啊，所以回歸之後，固之然呢半年發生嘅事，政府啲處理手法會令到一定嘅驚訝啦。但又認真去諗咧，又唔係完全驚訝得曬，或者咁講啦，佢嘅即係唔合理嘅，我又唔會好驚訝。但佢低能咧，我好驚訝咁解啊！即係可以咁講，即係做得差咧，都可以做得好啲，即係咁講。咁即係點解話唔合理唔會驚訝咧？其實2014年嘅散運咧，其實大家都會睇到當年係第一次掟催淚彈咧，嘅香港人都覺得好驚訝， 嗯， 係嘛？即係唔係真係咁需要係嘛？即係咁樣。咁但係當時咧，因為呢個雨傘運動都係失敗告終咧，政府亦都可能覺得係民情。民意是不支持一些比較激烈的抗爭行動，跟住呢幾年社運都是低潮，咁有兩次的立法會補選咧，都是親政府的候選人即係、就是、當選啦，喺九龍西，咁再加以咧都係可能即係而家特首林鄭月娥佢上場嗰頭一兩年咧，亦都係好順利，咁有時政府就會出現呢個盲點咯，當佢認為自己好多嘢都順利嘅時候，佢做咩都等。呢、這個就形成咗69到612之間嗰幾日嘅嚴重嘅錯失，但係咧低能就在於嗰嚴重錯失出現之後咧，回轉去即刻避免嘅錯失帶嚟嘅效果好慢。嗱，呢個可能牽涉到回歸同前回歸後嘅問題啦。回歸後，我哋嘅特區政府即管話有自治，但係太多要睇北京嘅想法，太多受北京喺香港代理人嘅影響。於是咧，如果北京政策對香港係左，或者極左咧，特區政府嘅行為亦都會越嚟脱離民意。 咁同以往喺港英年代，即英國仲管治嘅期間咧，相若嚟講咧，如果我哋諗翻轉頭，喺六七十年代呢、這個我成長嘅年代啦嚇，咁、就當時咧，其實一樣有社會運動，亦都有即抗爭嘅運動咧，港府以懷柔、消化、容納嘅手法去處理嘅，同回歸之後不斷用加壓、圍堵、分化嘅方法處理咧，相當唔同。咁所以咧，就我覺得我唔會好驚訝，即係嘅特區政府喺近呢幾年越嚟越即係霸道地唔合理地去做嘢。不過我好驚訝，佢哋睇到一啲做錯咗嘅結果係咁嚴重之後咧，係好似束手無策，已經係成為咗不作為嘅政府。呢大半年嚟基本上係癱瘓呢個政府。 但係正正亦都係你頭先所講嘅一樣嘢咧，就係、是就算譬如喺2003年啦，莫講話係關於23條立法或者係經濟下滑啦，政府睇到有咁多人出嚟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採取一啲嘅措施咧加以回應。當然最後即係嗰個嘅立法不成係因為有其他因素啦。但你都見到咧，政府譬如喺經濟啊各方面嗰啲咧，佢都會動用一啲嘅行動去疏解咗嗰一種嘅民怨嘅，但今次是没有，即如果你说以前在回归之后政府有没有用过怀柔手法呢，那如果我们用回以往的经验来看，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呢？那怎样去对比回今次似乎真的政府就是好像你首先所说的一点而怀柔都没有呢？ 其实都有少少经济手段的，不过今次因为那个整个运动是很聚焦一个政治的课题，经济手段帮到不好多。但更加紧要的，我觉得是十几年来2003年到现在，我想特区政府和那个民众 的鸿沟越来越大，这个更加紧要。同埋亦都要观察，我们香港不是独善其身的，即是中国内地政策也都是变得越来越左。我们看回近年的国进民退，看翻下上面公民團體受到打壓啦，維權律師大抓捕啦，好多呢啲嘅情況出現咧，都唔係話唔影響香港嘅。所以咧，香港嘅特區政府其實都喺呢個氛圍底下去運作咧，無可避免地過呢十幾年佢嘅發展咧，都係會變得越嚟越同群眾隔膜。 係，黃偉豪。 我覺得整個事件呢，其實如果你看回個發展呢，就不是純粹香港問題。咁所以點解我哋會同翻過往比較係好似同03年好唔同喎，或者過往即係特區管治，即係你會見到其實林鄭月娥都係即係前高官啦，都係呢個政務官出身啦，點解會即係咁樣嘅呢？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要確實理解到整個問題發展脈絡呢，其實個根源呢就係香港問題同翻中國嘅管治嗰、那個即係關係越嚟越近，甚至成個問題可以當為喺習近平領導底下嘅中國嘅管治模式嘅問題。即係頭先阿盧子健都講過啦，即係習近平上台嘅管治模式就好集權嘅。對於很多的問題都很強硬的手段的，還有整個手法呢都是去鎮壓一些民間團體啊，或者好像示威者所說的，就是他不是去處理個問題，是處理提出問題的人的。所以我想這一方面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管治模式好像慢慢是搬了過來香港。還有我也想提一個問題，就是整個也都跟我們特首林鄭月娥的錯判是有一個情況是出現了。我覺得現在整個鴻溝呢，就是政府和社會的鴻溝呢，其實有少少係你見到成個運動點解會搞得成或者咁激烈呢，其實年輕人嗰個付出同投入係好多㗎，即係個投入係好令到人好驚訝，即係佢哋可以甚至係即係有犧牲自己性命嘅危險啦，不惜一切咁走上前線啦。咁我諗呢一樣嘢呢，其實係令到政府係低估咗年輕人嗰個決心啦，同埋低估咗年輕人對於未來嗰個失望或者沮喪嘅程度㗎。咁其實好多時特區政府的想法咧，都係成個都係經濟問題啫，你都係上唔到樓啫，咁即係成日都好似矮化咗年輕人嘅睇法。但其實好多年輕人睇緊中國同香港嘅分別，同埋佢睇唔到將來，就話喂，我會唔會即係我留喺香港都係想有翻一國兩制，有翻自由啫？咁但係你送中嘅時候就哇，即時係將香港變咗做國內。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政府錯判咗年輕人嘅決心啦。咁同埋我覺得喺中國 嘅管治模式慢慢嚟翻香港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其實好多佢處理呢個問題嘅手法都係用國內嘅模式，即係有啲人嘅講法就係用反恐嘅模式，即係我哋好多武器嘅拉曬你，甚至即係有啲擔心嘅會唔會有集中營啊，或者係禁閉營啊各類嘅嘢。咁同埋我覺得點解今次咁唔同咧？即係成個諗法就係、是、喂你好影響香港經濟嘅、哦，咁所以佢以往就話喂我都俾翻啲紓困措施解決一下啲民怨啦，唔好成日對抗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因為國內咧都出現了一個情況，就是剛才盧子健所說的國進民退啦，所以你會見到今次整個運動裡面很特別的，過往商界呢其實跟政府站在一起的嘛，我們今次見到商界裡面即其中一個代表人物例如李嘉誠啦，似乎的取態呢就不是那麼跟政府一致的，甚至李嘉誠都被有些的即親政府人士是攻擊，是即是覺得喂香港搞成這樣就是你這麼多年買這麼多這麼貴的樓造成這個矛盾的，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說當中央政府見到香港這麼多矛盾的時候，他的看法反而是覺得咦可能這個是一個機會，將一些不聽話的人換走，或者有些說法就是一個換脫的做法嘛，即是他慢慢覺得他國內的經濟發展成熟了，他可以找一些國企啊央企啊去取代香港的企業，所以我這個也都解釋了他背後為什麼處理整個香港問題的時候跟過往一些較為懷柔啊用經濟手段的手法有些不同，我覺得這個也都是牽涉回習近平管治底下他對於香港問題或國內問題的一些看法的。 嗯，其实刚才几位呢都提到一点嘅，就係、是、究竟民间大众用啲咩方法去回应政府所采取嘅一切行动呢，咁呢个呢就会涉及到我哋嘅法治嘅问题啦。不如咁啦，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返嚟呢继续同大家倾倾呢一点。 台风巴蓬吹袭菲律宾中部，带嚟狂风暴雨，多处严重水浸。巴蓬寻日登陆，虽然风力远逊2013年造成7300多人死亡或失踪的超强台风海燕，但仍然导致大量树木和房屋受损，很多城市电力中断，部分边缘地区水深及颈，救援人员未能前往搜救。受风暴影响，渡轮服务暂停，25000多人滞留港口，超过16000人在学校、体育馆和政府办公室过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华北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道冷锋将会形成，并且在明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台风巴蓬集结在马尼拉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移向南海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能见度较低，早上气温约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稍后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7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和有雨。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杜文慧祝大家圣诞快乐， 我陈素兰祝大家圣诞开心。 阿彪，他们祝大家圣诞节开心快乐，会不会行咗啲啊？ 仲哥，咁可以祝啲乜嘢啊？ 可以祝大家开心快乐。 有咩分别啊？ 开心啲，快乐啲啦。 咁都得， 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祝愿大家圣诞开开心心。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 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企硬唔剔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咧，我哋就住过去嗰半年啊反修例嘅事件嘅发展啦，做一啲嘅总结。直播室咧，继续有三位嘉宾，包括咗系资深公共事务顾问卢子健啦，资深大律师李律仁啦，同埋咧中大公共政策研究所嘅副主任黄伟豪嘅。其实咧，刚才大家三位嘅讨论之中咧，系涉及到一点嘅，就系嗱，卢子健就话，即系政府对于民间嗰个激烈行动嘅一啲嘅睇法咧，佢可能过往存在一啲嘅认知，但系咧今时今日，其实市民大众对于一啲嘅示威者嘅激烈行动嘅睇法咧，已经系唔同咗啦。咁啊，黄伟豪亦都提到啦，话今次咧年青人咧系不惜一切咁样上前线嘅。而李律仁就话，即系当你喺法庭处理紧一个个案嘅时候咧，出边咧一出去咧，原来系有催泪弹，而法庭咧即系处理紧一个点嘅其中一宗嘅个案嘅啫。咁好啦，咁可能就要问一样嘢。究竟是不是今次香港社会的法治的观念市民大众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看法呢？法治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比较简单地去看的。最基本你要做到守法啦。但正如卢子健咁讲，喺个终点呢宣布咗系路压道，但系啲人呢继续行嘅时候。係啦，其实佢哋已经系做緊一个继续緊一个非法游行啦，但啲人唔介意喎。繼續去，而更加進一步就是大家對於啲叫做封路啊，或者係即係堵路嘅行為啊，佢哋覺得又冇乜嘢。然之後再進而就係佔機場啊，都覺得好似冇乜嘢。嗱，咁啊，中大嘅李立峰教授咧，佢哋做咗一啲持續嘅調查嘅。咁佢哋喺最近嗰一個即係12月。嘅一個國際人權日嘅遊行咧，所做嘅一個調查咧，就顯示咧，其實有成一半嘅被訪者咧，都喺現場咧係參與過遞物資，但係唔好忘記咧，嗰啲遞物資係遞乜嘢咧？由初初嘅遮啊、保鮮紙咧，其實後尾咧可能遞嘅咧已經係一啲會可以製造汽油彈嘅物資噶啦，大家係知嘅喎。點解會係咁咧？點解有一個咁樣嘅咁激烈嘅轉變咧？李律仁。 我唔係好識得答你點解，咁但係頭先講到話呢、這個法治其中一環係守法啊，我同意嘅，呢、這個係法治好核心嘅一環，守法啊。另外一個核心嘅一環係尊重法庭。咁我哋喺呢六個月嘅過程中見到兩件事都備受壓力，而且出現時常唔守法、時常唔尊重法庭嘅情況，的確係令人擔憂嘅啊。但係與其答话哦，咁样就令人担忧，咁样就要谴责等等。其实我哋可以问啊，人系咪就咁简单？你叫佢守法，佢就会守法嘅咧？啊，我谂我哋每一个人，尤其是我哋做法律嘅，离开法庭之后谂下，喂，其实我一日有几多分钟系谂紧我要守法嘅咧？我大部分时候都系谂紧人生活落去嘅啫，社会有一套运行嘅方法。是不是我不是每一分钟都是想着法律是怎样然后做我下一步的嘛，我有一套日常生活香港价值等等的运行模式的嘛。咁刚才卢博士提到一点的就是当你游行的时候到结果批我、哦、今次不比在这里完要去第二度完。咁但是人尤其是去游行那些他有一个习惯的嘛，他有他认为合理的方法的嘛。咁如果你改變嗰次係法律上係容許你改變嘅，咁但係人就會有佢嘅慣性，人有佢認為應該係點樣樣，咁呢個產生其實另外一個 對我一個法律人嚟講，我好緊張嘅一點就係唔可以淨係揸住法律就話你要守，咁然後就完結咯。個句號唔喺嗰度咯。個同樣重要嘅係啊，其實我呢條法律或者我今次行使法律嘅決定同一般人嘅認知有幾大嘅距離啊？唔會完全一致嘅，唔可能做到次次都一致嘅。如果次次都一致嘅，咁就老實講，亦都唔需要法律。但你都唔可以將個距離拉得太開。你將距離拉得太開，大部分嘅市民就會開始覺得，咦？咁其實呢個法治嘅制度同我日常生活個距離咪越嚟越遠咯？佢對你嘅認受性就會開始產生懷疑。咁所以其實法治亦都係需要保護嘅。法治唔係一個淨係去保護人哋嘅嘢嚟講，唔係淨係去保護香港咯。我哋成個香港亦都去保護住個法治。咁呢個保護其實包括一樣就係你唔可以令到法治同民情拉得太遠。拉得太遠嘅話，你俾佢嘅壓力係正如頭先阿燕平你講過啊，我每一次都係處理一個點。我可能是靠處理很多不同的點就產生一些線產生一些面大家有一個圖畫。但是如果你每次處理那個點你都是將那個點拉到去一個我們叫 outlier 的地方。那慢慢是不是覺得哦你這套東西原來成所有的點都是 outlier 來的跟我日常的認知距離太遠了。那就會開始我會覺得真的開始動搖香港人對法治的信心和那個信念和那個遵守。 或者我都想跟進啊，少少話李律人講咧，即係佢就專業人士，我唔係啊，所以我即係一般市民嘅角度去睇。即係如果你話法律喺法庭裏邊處理緊嗰啲咧，就係、是、已經係有咗法律，有咗執法嘅行動，然之後喺法庭啦。咁但係如果作為嗰個市民去睇咧，那個法律嘅質素同埋執法嘅質素好重要。如果呢兩個元素根本不知所謂咧，其實法庭做死嘅啫。即係而家個問題出在就係咁啊！點解今次成個運動搞咁多都係個有好多人都話反惡法、反惡法咧？係大家公眾好唔滿意政府想通過嘅法律。其實唔係淨係呢一個逃犯條例修訂嘅法律啦，其實好多無論你講緊公安嘅條例啊，或者緊急法咧，其實好多可以議論之處啊。如果法治唔係要嚟做一個現代社會作為一個保護人權自由、保護公義同埋保護公眾利益嘅法律嘅話咧，呢、這個法律。低質素的法律對於法治一定沒有好處。執法就是這大半這半年來市民最不滿的問題。執法不公，執法者有時違法，執法者從來不會覺得自己有什麼錯誤。這樣的時候呢變成令到香港市民現在對於整個法治的制度呢信心極低。因為你沒有這兩個很關鍵的環節，法律的制定是不是一個好的質素的法律，執法的人員是不是好的質素的方法去執法呢，你乜嘢再交入法庭喎？其實去到嗰一步咧，已經係最後一步。 我可唔可以跟一跟啊盧博士講嘅思路啊？我唔完全同意佢頭先提嘅每條法律都係惡法。有一啲有佢需要嘅元素嘅啊，但係呢個亦都產生下一個問題就係、是。尤其是你立法的時候，立法其實是不是一個法律程序來的，立法是一個政治程序來的，立法是需要得到共識的，所以那個是已經超越了立法，其實 從我的角度已經超越了法治本體的了，因為立法是一個法治框架的問題，那你那個框架是一個政治問題。另外一個就是用我剛才說每一個個案是一個點，你要令到人哋對成個法治嘅圖畫用咁多點產生嗰個圖畫，覺得哦，我認受，我明白呢個成個整體圖畫係點。呢個圖畫一定有一定嘅平衡嘅。我唔完全同意話呢個執法出現好大嘅問題，但係大家都一定見到市民對執法產生一個疑問。呢個我諗係不容置疑嘅。咁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你呢個一點點產生個圖畫咧，今日唔係好平衡啊。你需要有啲平衡，大家先覺得哦 ，OK， 我明白呢個法治嘅個平衡係點樣處理㗎，即係雙方嗱，你呢邊過火我又會點，嗰邊過火又會點，我唔需要判斷話呢邊過火大啲定嗰邊過火大啲，這個可以係逐點逐點畫出嚟睇到嘅，但係市民一定要需要見到兩邊都有點，咁佢就覺得我個圖畫原來係咁樣。 所以我想问咧，李雷仁，你头先都讲过一句都好重要嘅，就系、是、法治唔可以同民情相差太远。其实喺今次呢半年入边咧，某程度上系咪因为法律成为咗一个工具，所以导致到而家一个咁样嘅环境，大家对于甚至系对于即系法庭咧都有一啲嘅质疑咧？ 你呢个问题太有潛台詞啦！你話如果法律係一個工具，佢從來都是一個工具，係我哋即係社會維繫大家一套價值嘅一個工具。咁但係呢個工具其實佢亦都好超然，佢呢個工具有好大嘅形而上嘅成分。咁所以我都唔係好點樣答你嗰個問題，反而我會咁講啊！我話啊，喺大型嘅政治事件，其實無論喺香港定喺外地嘅，我喺外國居住咗好多好多年啊，我喺美國，其實我第一份法律工作係喺美國做律師嘅，我。这个法律的学位是在美国读的。你在美国读法律的时候就所有教授都会告诉你这个啊为什么堕胎是一个这么大的政治问题。成日就拿这个例子来就是在美国的法律史上面堕胎是否受联邦宪法保障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可能是八成政治两成法律的问题但是就永恒都是八成咧就啲政客咧就怼咗去最高法院要处理呢个政治问题，咁呢个系无可避免嘅。法律要处理某程度嘅政治议题系无可避免嘅，因为有啲政治议题系大家冇办法围到共识，咁但系又要有个答案咯，咁咪唯有踢去法院咯。咁但系你唔可以踢得太多，呢个其实系一个分流嘅问题啊，就好似一间医院咁啊，你永远唔会做到话呢个。內科咧就話喂，有啲骨科嘅嘢我唔睇嘅，咁個醫院就運作唔到噶啦。即係你有唔同嘅專科，互相都要幫補下嘅，大家就唔可以話喂呢個政治問題我法律唔處理。咁但係你唔可以將太多嘅政治問題、太多嘅骨科、婦科呢、這個兒科問題懟去內科，內科就會話喂我冧嘅喎。我其實我成個設計唔係處理咁多問題嘅喎。哦，你呢、這個急症室多嘢個頭，你去第二度調動一啲資源，完全合理。咁但係你唔可以冇咗個急症室噶嘛。咁所以同人哋翻轉頭，我就覺得係啊，呢六個月咁大型嘅政治事件，我哋唔可以淨係靠執法司法去處理咯。 我哋其实一开始呢就係讲緊啦点解今次呢半年之内似乎有一啲嘅表现呢显示我哋对于呢、這个即係所谓守法嘅睇法呢同以往有所不同。其实最近呢智經研究所亦都委托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呢做咗一个嘅电话调查嘅。咁其中一条呢佢就係问为社会公义而违法係可以接受。咁、那个答案系点呢嗱佢今次个调查咧就有成接近四成嘅受访市民咧系表示同意呢个睇法嘅，对比起2017年嗰个比率咧大概系两成三，2018年咧就系两成嘅，高出唔少。今次黄伟豪，你点样理解呢个咁样嘅转变？ 我谂成个转变咧就系话，市民嘅睇法咧就系法律咧本身嘅条文咧同翻背后嘅公义嘅价值咧就似乎越嚟越远啦。即係佢唔覺得個法律本身係守法係達至到一啲社會上面佢哋想見到嘅價值，甚至咧即係頭先阿李律人話法律係一個工具啦，咁但係而家市民睇到咧就唔係法律底下人人平等嘅，呢、這個只不過係當權者咧用嚟打下市民嘅自由啊、價值啊，或者甚至係今場運動嘅工具。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咧，就係我哋就喺呢場運動裏邊咧，就喺緊急法底下就用咗一個蒙面法嘅，咁但係蒙面法咧第一時間出現嘅情況咧，就係所有年輕人咧突然間有個集會，就大家蒙面，去到顯示呢個法律咧係冇效嘅，同埋呢個法律係好不公義嘅。咁同埋蒙面法咧本身咧，可能亦都係摧毀嘅一啲市民覺得佢要守法，其實捍衞緊一啲價值。但係我哋睇翻蒙面法有兩個問題存在嘅。第一，法律要守法，理論人講得好好嘅，法律要夠守法咧，就起碼嘅立法過程有一個共識嘅。咁如果你都覺得唔啱，咁突然間當權者話：哇，呢個就係法律啦，你遵守咧。咁其實大家 遵守的意欲很低。但是你看回这个紧急法底下的蒙面法呢，很多人的看法就是甚至连立法会都废除了。因为只是特首在咨询行政会议，不是得到行政会同意，就是我咨询一下你，整个立法会是没有角色的，那就立了一条蒙面法。同埋蒙面法的内容呢都跟我们香港市民很多年的价值呢是相违背的。因为在个内容里面呢，即使是参与合法的集会，你蒙面呢其实都是非法的。咁所以就令到好多人覺得係場白色恐怖，因為你要知道咧，好多人而家出嚟示威咧，可能有個代價，即係比可能佢一啲某啲親政府啊，甚至公務員嚟㗎。咁佢如果參與呢個集會反對政府，唔會俾人抽後算帳咧，即係佢有啲咁嘅憂慮啦。咁但係我諗成個違法達義嘅民意突然間高咗咧，就係覺得市民喺呢場運動之後咧，特別係成個過程裏邊啦，覺得法律代表緊公義，代表緊佢哋一啲相信傳統嘅價值咧。的情況似乎越來越低，同埋嗰個執法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當法律底下唔再係人人平等，法律只係監管市民嘅行為，而唔係當權者包括咗警方嘅行為嘅時候咧，咁市民點解仲要去守法咁蠢呢？咁我諗即係呢個亦都係成個運動帶嚟一啲市民對於法律條文嘅一啲嘅理解，同埋成個法律體系咩係法治嘅一啲更高層次嘅心思咯。 嗯，你嚟。 我又可唔可以回应一下这个？其实总体来说令人好担心嘅。你头先阿燕平你提过嗰啲数字啊，甚至同身边嘅朋友啊讲，咁我亦都有识得噶法律界嘅朋友，亦都参与呢一场嘅运动啊，种种嘅迹象都显示咧啊。我哋對法治需要有一個更立體嘅理解，同埋對一個咁立體嘅認知。對法律認知為一種工具，其實係好危險嘅。佢有佢嘅工具性，呢個係存在嘅。但係佢，我頭先都提過，佢係亦都係維係我哋大家社會嘅一個精神嚟嘅。咁呢個精神係需要保護嘅。剛才王教授提过几点，我好怕的是讨论一条法律啱定唔啱。因为其实如果你纯粹讲呢啲讨论，我的工作就是去打官司，咁我就讨论呢条法律点样理解，嗰条法律点样理解，你去全世界搵好多唔同嘅例子呢，其实都可以證明到，哦，這個寫法其實有些地方都是這樣做，那個寫法有些地方這樣做，件事不可以這樣去討論的，件事一定要整體一點去討論，是，哦，在這個時空我們通過一個程序，通過一個民意又好，一個大家能夠接受的程序又好，達到一些怎樣的共識，去怎樣處理一些問題。今次這六個月令到我最擔心的是，正如剛才的燕平你用提過的一些民調的結果，是大家對我們這個共識似乎有些動搖，這件事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當一個社會的共識出現動搖的時候，就會產生無制度狀態，這個還即是比無政府狀態還要嚴重，是一個無制度狀態，咁唔知點樣行落去。你如果冇咗制度，要重新建立呢一個係唔止係痛苦，係一個唔知從何入手嘅方法。而香港之所以係香港，香港之所以係呢個國際金融中心，之所以係我哋咁多香港人中意住嘅地方，之所以會有一國兩制，係因為我哋有一個大家都認受嘅制度啊嘛。咁所以你頭先燕明你講嗰啲數字，令我最擔心、最擔心嘅就係大家係咪對呢一個制度產生懷疑， 但這個可能無可避免，因為它發生緊，這個也不是個別人想做，而是個社會的情況。我又回到用市民角度講嘅，成冇一個即係專業嘅，即係我就咁一市民嚟講咧，其實很多我以前覺得是做了會有後果咧，喺過呢幾年咧，經常被逆反咧，所以先至越嚟越多不滿。譬如話 DQ 啲當選議員呢樣嘢，我以前都冇諗過噶啦，係嘛？即係我覺得。即係投完票選出嚟嗰個議員就代表我噶啦，咁但係而家就 DQ 候選人參選機會又冇埋，決定嗰個人可能只不過係一個選舉主任，好啲都係違反我以前認識嘅嘢。但係呢從你都冇喺個公眾度咧認真討論過，你憑咩準則用咩方法？但係佢有個法公權力喎， 佢可以係合法嘅，完全用呢套嘢。所以我翻返去擺返喺政府度。如果政府佢自己先將法律做一個工具，佢就冇辦法再怪責市民咧，係唔覺得法律咧係平等啦。因為佢對有啲人係好似啊，即係黃偉豪講，佢可以用嚟符合自己利益就做，其他人就要遵守。咁呢個一個好大嘅挑戰啦。第二個我覺得好擔心咧，如果我作為一個市民咧，就係講自己嘅安全，執法者受唔受法律嘅制約？點解對警方而家咁大嘅怨氣啊？民情，你睇下好多調查，獨立調查委員會八成幾人要求，七成幾人覺得警方過度武力。好似阿李倫頭先講，係咪一定係唔知？但呢個係民情，咁係咪要處理一下咧？但政府毫無處理呢個發展落去咧，市民好多時覺得好擔心，日常之行為會唔會係受到不公嘅對待咧？呢、這個潛在嘅炸彈係好大嘅，一日唔處理咧，佢總會係爆得好犀利咯。 但我有一个好快的问题呢想跟进，即是我不知道卢子健地、李律人地、黄伟豪边位可以解答我。刚才李律人所讲到的那个无制度状态，你认为比无政府状态呢是更加危险。那好啦，就算我们有任何方法去解决了个情况，是避免出现了一个叫无政府或无制度状态，但个意识已经在这里了。你个意识在这里的时候呢，你有机会可能会是再来多一次。怎样处理呢？ 其实处理即是一个 最现实的方法，就是大家不同的看法的人应该可以铺开来谈。如果你有原本有共识，开始共识大家开始瓦解紧或者 是消失紧的时候，大家再谈个新的制度咯。社会向前下一定是会变化的，不可能有一个共识是一千万年都不会动的。这个从来都不是这样，香港从来都不是这样，香港以前都试过很多大的动荡大的冲击，大家再谈。而问题呢，政府一定要有一个带头的能力可以去牵动社会一个健康的讨论，但我看不到咯。 重新建立共识，李女人。 其實的確令人擔心，而且係都拗頭。從香港嘅經驗咧，我會覺得面對緊呢一個挑戰咧，係比以前大嘅，因為以前嘅挑戰係少啲，成個挑戰個價值、挑戰個制度，或者係一個價值嘅重建啦。我樂觀少少啦，唔講瓦解啦嚇，講重建啦。以往我哋應該經驗係可以借鏡，但今次可能是大啲嘅。但係阿 Q 啲諗啦，阿 Q 啲諗，咁係由香港人變做一個殖民地文化，少啲去思考呢啲問題，一個發展嘅無可避免嘅地方嚟嘅。我再翻去，因為我喺外國讀書，喺外國曾經工作過，嗰種對制度嘅懷疑或者不完全接受。即系我認受嗰個制度，但系唔代表我唔懷疑佢有改進嘅地方，唔代表我認為佢可以更好。呢一種嘅思考模式嚇喺外國係唔敢講話習以為常啦，但系都幾常態嘅。所以可能我哋香港需要做嘅就係一啲迎頭趕上，我哋要翻去我接受嗱現代社會咧就係咁噶啦，就係一個動態嘅平衡，而唔係一個靜態嘅平衡。咁呢個動態嘅平衡係難嘅，對香港政治的要求亦都是遠遠高過以前的。咁可能我哋未曾達到，咁但係希望可以達到咯。 好，呢節嘅討論咧，暫時到此為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多区商场有市民聚集在沙田新城市广场，有黑衣人进入部分食肆。防暴警察啱啱近六点再次入商场施放胡椒喷剂，制服最少三个人，他们双手被索带绑起，另外有多人被截查，被要求坐在地上。 晚上七点商场有广播宣布商场有特殊情况，营业时间提早结束。傍晚约六点，有多名着黑衣的蒙面人士进入商场三期一间食肆坐低，防暴警察之后突然进入商场，连同在场的便衣警员制服几个人，期间使用警棍和胡椒喷剂。有黑衣人被制服之后感到不适，警员为他洗面，亦都有警员不适，其他警员为他用清水洗眼。围观市民情绪激动，不断大叫黑社会等的口号。新界南总部刑事部警司梁国荣批评市民支持暴力，说支持暴力是错。有防暴警察就批评记者不专业。旺角傍晚再有警民冲突，大批防暴警察在砵兰街附近突然发射催泪弹，其中一枚的催泪弹更加射入朗豪坊附近一间小食店，小食店被催泪弹笼罩。大批防暴警察原本在六点半左右撤退，沿砵兰街离开的时候被现场围观的市民指骂，警方在未有警示打下突然发射几枚的催泪弹，并且在同一时间发射多枚的胡椒球弹，期间制服最少一个人，围观的人士即刻散开。防暴警察之后同时举起蓝旗和黑旗，警方要求记者向后退，又说记者正是参与非法集结。旺角凌晨冲突期间，一个16岁的青年由三楼天台堕下，目前在伊利沙伯医院留医，情况稳定。事发地点的餐厅负责人说，那个青年是警察进入餐厅之后堕楼。警方说，事发有警员发现有人双手攀附在大厦的天台外的危险位置，曾经在公园用电筒照明，强调警务人员没有向堕楼人士使用任何武力，亦都没有阻挠救援。英国皇室成员在诺福克郡的桑德尼厄姆出席教堂的圣诞崇拜，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场。至于昨日出院的98岁皇夫菲立新王就未有参与。除了女王，她的仔查理斯王子和卷入富商爱泼斯坦性丑闻的安德鲁王子当地早上抵达教堂，而乔治小王子和夏洛特小公主将首次参与圣诞崇拜。女王的圣诞文告会在稍后在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播出。根据白金汉宫提供的部分内容，女王强调和谐与谅解，承认道路不会永远平坦，今年的路甚至几颠簸，但一小步就可以为世界带来改变。外界认为关键词是几颠簸，认为同过去一年的脱欧政治争议以及影响皇室的一系列事件有关。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同听日大致多云，听日能见度较低，朝早气温大约是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稍后北风增强，晚上显著转凉，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7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同埋有雨。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8月31号，831太子站。 防暴警察在太子站以警棍和胡椒喷雾制服和驱赶示威者和市民。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19声音档案选举，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反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地區康健中心的啟用是改變香港醫療系統的新一步。 我們對於現在的催淚煙的成分資料其實是有限的， 二噁英最大的源頭是來自於燒垃圾、山火等等的狀況。 2019年無論是社會局勢抑或是醫療健康發展都瞬息萬變。 12月30號清零一點同你一起回顧2019年醫療健康大事。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陳燕平。 繼續呢，我哋就住反修例事件半年嘅討論啦。咁繼續有我哋嘅嘉賓就係資深公共事務顧問盧子健、資深大律師李律仁同埋中大公共政策研究所副主任呢黃偉豪。喺今次事件當中呢，我哋聽得比較以往少嘅名詞，但係今次呢成日出現呢，就係所謂打國際線嘅呢一樣嘢。呢一個國際線呢，由最初有一啲嘅團隊啦，喺外國嘅報章刊登聯署嘅廣告開始啦，其實呢就越嚟越多唔同嘅遊說，而出去遊說嘅人呢，除咗我哋以往見慣見熟嘅政治人物呢，而家仲有一啲嘅大專生呢組成咗一個嘅國際嘅遊說嘅團喺度。咁最終呢亦都美國啦通過咗人權與民主法案，而家呢亦都係有即係唔同嘅人士呢遊說緊呢唔同嘅國家，希望佢哋成立呢、這個馬格尼茨基法案。但係我哋點樣理解呢段時間以嚟頻頻登上國際頭條之餘，亦都成為唔同嘅政界人物嘅關注嘅事件呢？黃偉豪。 我想講翻咧，其實國際線就唔係一個新嘅事物嚟嘅。其實如果你睇翻咧，其實去翻2014年雨傘運動咧，即係都好多人嘗試遊說，或者你再諗翻遠啲咧，其實當年阿李柱銘啦嚇，即係都同阿陳方安啊，即係訪問美國啊，好多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今次新嘅地方咧，就唔係話喂我哋示威者多出條國際線，而係點解國際社會今次嘅反應會比以往大咁多嘅咧？咁所以我諗呢個就要配合翻成個國際的大環境對於中國的想像或者幻想的破滅，因為以往即係好多時香港問題，即係其實一國兩制受到威脅啊，或者好多自由民主受到威脅喺香港，亦都唔係新鮮嘅事物。其實國際社會亦都知道，咁但係過往就因為一啲經濟上面嘅利益考慮，或者更加複雜嘅就係成個國際嘅形勢嘅部署考慮咧，就唔想得罪中國，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啲嘢咧就知咗或者表個態就算啦。但係話你真係立法咧，即係去到咁嚴重嘅程度咧，就過往未發生過嘅。咁所以其實點解香港問題而家成為咗一個國際嘅問題咧？就係話成個形勢咧，就而家轉變咗，變咗係中美貿易戰啦。咁其實貿易戰嘅背後咧，都唔係純粹貿易嘅問題，即係大家睇翻係一個有啲人形容翻咧，就係中美冷戰嘅問題啦。因為國際社會特別以美國為首咧，就對於中國嘅問題就好不滿嘅。因為過往嘅諗法咧，就係去翻咧，即係八九六四之後咧，就克林頓就幫助，即係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咧就幫助中國咧加入咗世貿。成個諗法除咗話打開經濟，即係可以自由進入中國市場之外咧，成個諗法就係話中國會和平演進嘅，即係好多咁嘅政治嘅幻想咧，就話如果中國嘅經濟發展得好咧，佢就會有中產階級啦。咁慢慢嘅法治精神啊，自由有發展，甚至中國會民主化嘅，即係西方有呢套嘅幻想。咁但係經過咗20年之後，呢個幻想又似乎幻滅咗，因為單係咧講翻經濟上邊進入中國市場。你見好多美國大企業啦 ，Facebook 啊、Google 啊，任何你諗到咧，其實都進入唔到中國市場嘅。反而中國咧係干預緊人哋，即係你最近發生一件事件就係 NBA 事件啦，或者即係有英國聯賽啊，先奴某個球員又發表咗某啲言論，咁又被杯葛啦。反而中國好利用翻佢經濟優勢咧，干預翻人哋嘅內部事務，即係起碼西方社會係咁樣睇。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西方社會就覺得咧可以透過香港咧做翻一啲行動咧，去到壓制翻中國。或者是可以做到一些事情，使到中國的轉變呢就不是再是那麼極權啊，或者那麼封閉。所以我覺得國際線打得通呢，其實跟返整個形勢是有關係的。同埋他們都很害怕，即是美香港人權的民主法在美國通過到呢，其實最關鍵的時刻本來沒那麼快的，即是如果你看返整個事件，就本來在參議院就卡住了的。但是好 即係又好，即係有咁啱得咁巧咧，就喺嗰幾日咧，就警方咧就即係突然間圍攻中文大學啦，同埋亦都係圍攻呢個理工大學啦，就使到喺國際版上面咧就話喂，天安門 2.0 會唔會嚟緊咧？咁所以你會見到咧，成個做法咧亦都同翻中國政府似乎好強硬去到對付翻示威者，亦都係迎合翻成個西方社會對於一個極權國家嘅一啲鎮壓行動嘅想像。咁所以我覺得國際線點解打得通，其實有個國際大環境的配合，和中國似乎也都對於國際的壓力用一個較為強硬的態度，多過一個華遊的態度有關，使到人覺得香港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去展示西方社會支持他自己本身的價值，還有嘗試也都給一些壓力這個中國政府，希望帶來一些西方想見到的轉變。 今次這條國際線，盧子健你覺得有沒有重新定義到香港這個社會在國際上面的角色的定位呢？ 其實今次個運動會令到香港人咧先至醒覺，原來自己喺國際上咁重要，可能以前一路都重要，不過大家唔好知嘅啫。嗱，國際線而家大家講得多，可能比較集中嘅着眼點喺政府啊、國會呢啲。其實呢個只係國際線嘅其中一部分嚟嘅，亦都咧如果好客觀去睇咧，都唔好對外國政客寄望太多添嚇，因為佢哋都係以利益為重嘅。其實佢哋將香港作為一張牌嚟對付中國，亦都係好明顯嘅。咁不過即係如果有利益嘅即係叫做合流嘅話，都無妨可以互相利用咁解嘅啫。但喺國際線上面有另外兩個範疇咧，其實都係重要。一方面就係外國嘅民意啦、民間團體啦。咁因為今次香港嘅即係呢一場嘅運動咧，的確都牽動咗好多外國嘅一般民眾咧，對香港知多咗。呢個就好少嘅，即係過往可能一般外國人都唔會理到香港有咁嘅地方。但係今次的確咧係。增加了很多討論，這個是會對外國政客有影響，就可以這樣說。但另外當然也很重要，就是香港在整個國際的經濟體系、金融體系裡面的角色。那就也都不應該忘記，就是這個逃犯條例這個修訂呢，當時也都香港的很多的外國商會呢其實都是很反對的，他們都出動領事館呢是去幫手去遊說特區政府的。所以香港也都不是只是香港人有所謂特首所說的 sticks， 只是香港人有理解處，都不是中國理解處，也都是整個國際大棋盤裏面很多不同的國家都有理解處，也都香港的變化可以成為整個國際經濟體系黑天鵝。現在大家都很害怕，如果香港你真的即出現了崩潰，可能不知道會怎樣。這個理論人就不是只是法律專家，都是金融專家，可能可以說多一點，因為我們可能自己未必很懷疑我哋喺方方面面，可能喺國際上面輻射嘅反應，咁所以咧亦都令到而家成個目前嘅形勢比較吊詭嘅。我相信咧，中央政府都考慮呢個因素，佢亦都唔可以處理香港，只係當同香港民眾之間嘅關係，佢都要處理同整個國際經濟不同政府之間嘅關係。咁所以先令到今次可能呢一場運動搞咁耐咧，好似大家都有少少唔知點搞落去嚇，即係佢話。你要 2.0 他又不會做出來，天安門 2.0 他又不會做，但不是天安門 2.0 他又不會回去完全接受香港的民意的要求，這樣才令到這個運動挺吊詭下，現在的發展下去都是比較即是不明朗。 李女人， 我簡單第一句先，我覺得第一一定要停打國際牌。頭先教授龍博士都講過幾樣嘢，我諗在現實的描述 是清晰的。是首先這個國際牌以往六個月呢是打得通的。我想行下去純粹講打不打得通都是打得通的。就好像剛才思琪講打得通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外國的政客的利益在那裡嘛。咁我唔係好同意教授講，係因為佢西方社會對香港、對中國嘅想像嘅幻滅嘅。我嘅認識嘅所有外交咧都係現實嘅，所以冇乜想像嘅幻滅，係佢嘅利益嘅改變。咁所以利益嘅改變令到佢想香港嗰張國際牌打得通，於是以往六個月咪打得通咯。但係唔好打落去，係非常非常危險嘅一樣事嚟嘅。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有佢好特別嘅地方，係好多唔同嘅利益都喺香港。但係我哋要問點解香港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唔好將自己睇到咁大。我從來好反對將自己睇到好細嘅，即係講話我哋一定要這個。靠某一些地方才會經濟有起飛，我不同意的。我覺得 我可能因為我是一個專業人士，我們可以說我專業人士是靠客戶的，但我不是這樣看的。我專業人士我提供我的服務，我有我的價值， 就自然會有人嚟想用我嘅服務，係應該咁睇嘅。咁我覺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亦都係累近我有我哋嘅價值，我哋提供我哋嘅服務，我哋提供我哋嘅優勢，我哋有好嘅我哋好嘅制度，就會有人嚟用噶啦。咁但係咧，同時唔將自己睇得低，亦都唔好將自己睇得過高。我哋唔係不可或缺嘅。國際金融中心在人類歷史上面其實是一個異數來的。大家如果看回其他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全部都是先作為一個國內金融中心。你因為金融是實體經濟的一個衍生來的嘛。所以其實金融是要有實體經濟才會金融可言的。我們如果不是，那你的錢給我，我的錢給你，那真的怎樣吹水吹出來嗎？那些價值。那所以個實體經濟係本，金融係一個服務，係一個令到嗰樣嘢運行得更好。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我哋如果再諗住哦，因為咧外國有利益喺香港，於是我就可以去利用佢或者同佢喺埋一齊咧。呢、這個我覺得係唔現實嘅，因為到咁上下嗰個外國利益咧，就會發覺，嘿，其實我從來都係利用你嘅啫嘛。我自在的是你背后的实体经济嘛。所以呢，我就总结一句，就是停打国际牌，不要这样走下去。我觉得国际牌是会引火自焚的。 嗯，但李律仁，如果按照你刚才所讲呢，就是国际金融中心从来都应该先是国内的经济中心呢才做到这样的。那是不是真的说，如果香港要继续保持他们自己的独特性，首先就要保持我们在整个中国的这个独特的经济和金融地位先？ 你最后那个讲法是要保持我们独特的地位，我完全同意这个讲法的。如果我们不是一个独特的地位，即是如果我们两制是保持得不够好的，那要你香港来做什么？我们是一个边陲的地方，我们是一个最南的城市，内地也都不缺它的国内的金融中心，是不是？那所以我们的独特性是非常之重要，但我们不要想着因为有这个独特性，我们就倾向国际牌，因为國際其實佢睇重嘅係通過你呢個獨特性而背後佢可以接觸嘅實體經濟，佢唔係睇重你嘅獨特性嘅，佢係睇重嗰個實體經濟。咁通過你嘅獨特性對佢有方便有好處，佢先至會用嘅啫。 在今次的事件当中，即是看起上来，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于过往一国两制的演绎是都似乎应该有一个几不认同或者是不同的看法了。咁好了，在今次半年之后，其实大家觉得香港的一国两制会是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呢？特别就是新一代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再去定下呢？如果我们纯粹有一个身份认同的角度去看呢，在这个香港民意研究所，就是以前的港大民意研究中心，他们所做的身份认同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调查，认同自己是广义的香港人的比例的上升幅度是非常之快，但是认为自己是广义中国人的比例呢是逐步下降的。 燕明，我可不可以插两句先。第一个你讲的身份认同，我想起我第开始接触公共政策呢是天星皇后事件的，或都好几年之前的事了。那时我已经深深感受到香港是产生一个什么风潮，是香港人需要对香港人的身份有一個想像，有一個圖畫，有一個身份的認同。咁事實上行到今日，我哋都未曾做得好嘅呢樣嘢。咁就可能係以往呢六個月事件嘅深層次嘅其中一環，就係我哋嗰個身份建構做得唔好，我哋做唔到一個一國兩制入面香港人嘅一個身份建構。第二個，你講起呢個一國兩制同國際金融中心，我有一個説法，我最近呢幾個月係深深地感受到咧，就係我想对大部分的香港人来讲，这个一国两制最成功的呢，就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嗯。 但是这个成功呢，其实只是大概对香港一成多的人有意义的。对九成多的人来讲呢，香港 的一國兩制衍生國際金融中心對他來說是沒什麼意義的。我視之為呢，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和九成人的香港呢是出現平衡時空的。要怎樣將這兩個時空合在一起，令到大家都覺得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作為獨特的，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之下是一個獨特的地方，又有香港人的身份，這個是我們長治久安最重要的一點。 黃偉豪，剛才你兩人講法會不會是拋了一個很大 的難題給大家去想，香港的年輕一代會不會真的好像可以李律營這樣走到這一步，將兩者融合到呢？ 我想個難題不是很大，而且我們一定要面對的。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說，我們慢慢在回歸之後就見到只是見到一國啦，就見不到兩制啦。其實如果你，因為我都在大學教書，我經常接觸年輕人的，你說即是起開初他是不是真的這麼反對中國呢？未必的，他最重要就是自己有個空間，即是我們講很多本土文化香港價值，但是現在見到譬如在送中事件反映到的就是說，喂，似乎這個空間少了咗嘛，即系我即时香港同埋中国系连线咗一齐，咁所以我谂成个问题嘅存在咧，就系我哋点样可以建构翻一个空间咧，俾翻我哋有翻自己香港嘅独特性，同埋亦都系可以包容到唔同嘅文化。咁所以呢个亦都系牵涉到一国两制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嗰个包容性似乎系低咗，因为我哋过往嘅理解一国两制咧，就真系。起碼我哋自己有一個空間係發展翻香港嘅文化價值嘅同時咧，我哋未必脱離一國。咁但係如果一國係殺埋嚟，令到我哋係保障翻自己嘅價值啊、自由係冇嘅時候咧，佢寧願係可能係諗下點樣排斥一個或者脱離咗。咁所以其實呢個係鄧小平要即係提出一國兩制裏邊已經諗到嘅問題，就話點樣可以有個共融性咧？我覺得而家個問題就係唔係話年輕人一定好反對一國，而係當嗰個共融性一個多元。正是沒有的時候，那個出路就見不到，那他唯一可以選的就是可能就是抗拒回成個一國兩制。那所以我們怎樣回轉頭想回即無忘初心的感覺，想回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的時候，我們怎樣做一個共融性，但是這個也都不是隔離了雙方呢？那所以我這件事我覺得我們需要有個調整在這裡。 盧子健， 我們由大看回到小呢，大呢首先不要只說香港呢，其實咧，如果青年人對於現狀不滿、抗議作反，好正常嘅，其實好事添。如果啲青年人個個對現狀好滿意咧，哇！這個世界就好陰公係嘛，越搞越縮之會。咁你唔好講係香港，譬如話而家今年即係競爭呢個所謂《時代》雜誌嘅風雲人物，香港人輸咗俾呢個即係瑞典少女啦。咁講啊，咁其實都睇到成個而家講緊氣候變化嘅運動啊、環保運動嘅推動咧，都一大班年輕人嚟推動。芬蘭最近嘅新嘅總理34歲。咁所以我哋睇到嗰、那個呢、這個係首先大家唔好太驚，如果係咁咧，好難討論落去嘅。即係有陣時好多年輕人講嘅嘢，根本咧我哋好聽唔入耳。但係如果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喂，即係好唔即係好唔啱咧，呢個咧就個社會好麻煩。咁但係又翻到去嗰個細啲，即係香港現實啲，所有年輕人佢有個不滿叛變討論之後咧，一國兩制仍然都係香港最現實嘅選擇。我睇唔到我哋有咩唔同嘅政見，做咩其他選擇，無論由深黃到深藍咧，其實可能都係解翻一國兩制。不過裏邊嘅內容要傾啦，即係剛才講到，即係大家要坐翻埋嚟傾，點樣香港嘅獨特性保留得到？而獨特性又喺一國嘅框架入邊去運作。咁剛才黃偉豪講翻少少歷史，就係、是、鄧小平嘅講法啦、諗法啦，我哋都回顧翻少歷史。呢個流傳咗，我唔知係咪真嘅。就廖承志咧，就曾經同一啲朋友講，即係香港愛國，即係香港人要愛國。他就話咧，香港人咧，佢馬馬虎虎愛國就得噶啦，因為的確你係一個好特別嘅歷史、特別嘅社群。咁當然啦，即係你嗰個愛國嘅定義，就算喺中國內地唔同嘅地方，又有一國兩制，都係顯示咗我哋係一個咁大嘅國家，咁多嘅人口裏邊有一定嘅參差。你想一把尺拉平曬佢咧，其實永無寧人。只有喺一個框架底下，如果大家能夠即係互相。即係共融互諒互讓咧，先至有機會可以生存。喺呢個角度去睇咧，我就覺得年長嘅有權嘅有資源嘅，只要退一步咧，海闊天空。因為年輕人係冇權冇資源，佢哋可能好興好多衝動，大家睇唔過眼。但你有權有資源嗰邊嘅人，唔退一步，點樣可以海闊天空呢？ 最後想問咧，好快想問，有啲人話放棄咗一代。我哋咧揾過新一代，跟住咪可以有一啲唔馬馬虎虎愛國嘅香港人咯，得唔得咧？李女人？ 我直接答你，我覺得是不得的。第二，過不到自己，怎可以說一句話放棄一代去再找新一代？這個，即我們在一個什麼社會走到這樣的思路？剛才CK說過，有資源的人退一步海闊天空，我很同意的。我經常都提醒自己，提醒身邊的人，我做專業人士都做到一個不錯的地方，我經常要提醒自己，後面那些還在努力的，我有責任讓給他們，我有責任讓給他們，因為我前人都有讓給我，我前人有讓給我，我才有發展的空間。老實說，也都前人要讓一讓給後人，法律才會前進，東西才會進化。所以 我都同時幾反對剛才你說那種放棄一代，甚至輕程度一點的不是放棄一代，就是講下一代不明白啊等等等，冇用的。你嗰啲嘢糾纏於啱唔啱，係咪下一代明與唔明啫？咁佢係年輕嘅一代，佢有嘅係動力，少嘅係經驗。咁咪好似頭先司機咁講咯，你讓一讓佢，橫掂資源都喺你手落，影響力都喺你手落，你同佢平分，將佢納入去成個討論入面，你先至可以繼續發展落去噶嘛。 嗯，吓，黄伟豪，你觉得呢个纳入新一代咧，再入去讨论，甚至系讨论一个新嘅一国两制，大家想嘅一国两制嘅框架嘅机会有几大？ 嗱，我觉得机会其实好大嘅，因为你睇翻咧，啱啱就有区议会选举，所以你见话好多年青人喂，好似好多示威，好激进，好破坏啊，掟砖啊，汽油弹，其实佢哋都有一批系理性或者都有理性嘅一面嘅。咁你见到个区议会选举，其实好多都系年青人啊，素人入咗去啦。咁其實佢都係好著重翻點樣入翻個建制裏面，用一啲合理嘅程序嘅制度式嘅方法解決翻而家嘅問題。咁所以我諗成個問題就話，我哋社會有冇俾個機會佢哋？即係我哋一唔同意見咧，就打下佢哋，話佢哋係暴徒。其實呢或者放棄佢哋啦，呢、這個我覺得好奇怪嘅想法，因為佢哋係香港人嚟噶嘛，你冇得放棄佢，你唔可以推佢落海噶嘛。佢始終係翻香港，係香港嘅選民啦，有香港嘅公民權利啦。咁反而佢哋你要見到頭先阿盧子遠都提過，而家好多世界上邊其實領緊軍去面對我哋嘅環保問題啦、經濟問題啦，或者好多地球發生的問題啦，其實都係年青人，因為佢哋最明白問題嘅核心，同埋要解決問題要需要好多創意啊、開放思想，呢個係舊一代或者喺建制裏面生活得太耐嘅人做唔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願意吸納翻佢嘅建制，佢哋亦都願意加入。咁所以你見到區議會選舉係一個好大嘅成功啦。咁嚟緊亦都立法會啦，同埋佢哋亦都係爭取緊好多目標五大訴求裏邊，其實唔係純粹都係破壞，即係要撤銷控罪。釋放所有人，其實他對一個制度改革的要求就是香港可否盡快落實雙普選，而這件事其實在基本法裏面寫定了，所以其實他們也有建設性的一面，以及願意進入政府的制度裏面改善整個社會，但政府有沒有給過機會他們呢？這個就是當權者要看回的問題。 盧子健， 我呢就這裡年紀最大了，所以回應剛才說是否放棄一代呢，好簡單一句，我好怕下一代放棄我哋啫，即係我哋班廢老咧。如果你咁都冇興趣同你傾，只係諗住衝擊你，所有嘢同你係對着幹咧，咁係個社會係好麻煩。我寧願希望我哋更加多機會可以即係聽下佢哋意見，然之後我哋再俾翻我哋經驗之談，睇下點樣可以揾到個出路。我覺得所有喺艱難嘅時候都係悲觀嘅，但係。總會有正面的事，我們抓住正面的事盡量做咯。 好，今天也都很多謝盧子健、李律仁和黃偉豪三位的，希望我們真的未來可以好像盧子健那樣說，抓住一些希望去繼續發展，令到我們的香港可以繼續發光。多謝，拜拜。